事件去信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批评他的警察队员助级协会应该保持政治中立。他又认为当时是警方制造零距离环境，而立法会议员的职责包括监察政府，确保警方没有滥用暴力。警察队员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寻日去信梁君彦，批评谭文豪和欧诺轩刻意在警方防线前挑衅警方，妨碍警察工作，不顾记者和其他行人安全，极度不负责任，予以严厉谴责。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华南北部。预料该低压槽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84点，跌47点，成交金额1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9点，升13点。部分互约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8，跌2.2。吉利汽车11.7，跌4.6。安踏体育50.45，跌8毫。友邦保险80.7，跌8.5。盈富基金28.95，跌5仙。中国平安94.65，跌9毫。新城发展控股7.32，升3.2。美团点评67.15，跌0.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7，英镑9.772，瑞士法郎7.853，澳元5.436，加元系5.96，新西兰元5.175，欧元8.7549，每百日元对港元7.1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78，日经平均指数报21,595点，升60点。港金现价报12,9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2.82美元，卖出1,393.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翻大埔方向啦。跟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同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大埔公路翻大埔啦，跟住和斜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大车多，同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的沙田出口。而较早前的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啦，跟住屯门医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同尾就去到大榄上斜，仍然影响到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龙门居。另外受到紧急维修影响，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咧，近住牛池湾村慢线咧都系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通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队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翻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受到路面下陷影响，青山公路去返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慢线都是仍然封闭的，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毒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耳台喐一喐。 妈妈，我做完功课啦。 好乖、哦，奖你睇一阵电视啦。 唔好。 咁打一阵游戏机。 唔好，我要落公园玩。 吓？ 老师话噶，每日除咗要咧饮食均衡咧，仲要做适量嘅运动噶，所以我想落公园踩单车。 之但系。 妈妈，你都应该做多啲运动啦。我同你一起去公园啦。 好啦，好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喂，你记唔记得我上次话想食嗰间餐厅啊？ 我要专心揸车啊，一阵先讲啦。 仲有啊，你睇下呢条片只狗仔几得意，你睇下啦。 知啦知啦，我要专心揸车噶，一阵食饭先睇啦。刘威，唉，成日都话你噶啦，无论坐咩车都千祈唔好骚扰司机啊，你都喺架车度噶。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定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系啦，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通常系琴日你嗌得 就，我就系想讲我琴日冇嗌噶， 喂，但我要嗌、啊，你又唔同我哋讲，原来琴日系桂妈妈生日啊， 系，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永远开心健康， 辛苦晒你啦 ，Auntie 生咗个咁大份嘅女出嚟， 系啊，生嗰时都辛苦噶， 系啊， 但 Auntie 系好 fit 噶吓，桂花田完全唔同噶， 但头先佢俾我哋睇到 Auntie 切蛋糕嗰个样咧，我想话即系。即係咁樣先係比較認真去望住 Auntie 個樣啦，又真係同桂花田咧嗰個輪廓係好似 嘅，比較似佢嘅 係嘛？係啊，即係特別戴埋副眼鏡咧，即係喺度笑騎咁樣嗰啲咧，勁似你喺金曲化到好行裝。遮晒你嗰啲肥面之后呢个样子就咁噶啦。 O、okay, K， 啊，多谢你咁仔细形容系啊，系咪需要同妈咪即系屋企人咧一行十几人咁样去咗食个饭咁样，即系好多嘢讲啊，咁所以咪嗌咯， 好、就是、开心啊， 系啊， 系 啊， 有咩有咩诶、去边度食饭啊？ 哦，去咗自助餐，唔系去咗。 咦，你阿妈唔似你、啊。 酒楼一围嗰啲，我见 系咪嗰啲啊？ 系喺马会嗰度食咗一围咁样咯，系好高兴。 咁有冇买翻两场啊？琴日有冇跑 啊？冇噶，系啊，冇跑 嘅， 系啦。 今日礼拜几啊？ 今日礼拜二咯。听今日礼拜二，琴日 系啊，都冇啊，系啊，虽然公司有卖咁样， 系啊 ，OK 喎， 都 有买。有冇买礼物啊？ 诶 ，OK 啊，有买礼物，不过阿妈咪话，哎呀，得啦，唔使乜都有啦，咁样，最紧要一家人食饭咁啦。同埋即系佢得意嘅，即系啲阿妈咧成日黐住啲师奶群噶嘛，即系咁咧，跟住咧。 咧，即系人有乜咧，佢都想要有啲咩咧。咁啊，其实佢已经有个好靓嘅智能电话噶啦，但系所以佢要更靓， 即系佢候住你嗰部。 唔系噶，佢唔候我嗰个。 但系佢一定唔会候住你嗰部。 系啦系啦系啦。 台湾间房。 咁咧，跟住咧，佢就要求买阿三叔咁样咯，但系四镜咪三镜头嗰啲咧，咁样住。 三镜头即系咩？我唔明白。 佢而家有 后镜头咁样。 佢而家唔系佢而家前后，但系仲有个咧系爱嚟俾你咧处理嗰啲立体图像嘅，即系唔系变 3D， 系更加靓。 系啊， 系更加靓。 三个都有嘅。 系有啊，有好多部都有 嘅， 有中意玩 嘅。即系佢都即系其实啲唔好话啲老人家唔中意呢啲嘢，其实佢都。吹之不若无。 咁你有冇买俾佢啊？ 唔系我家我姐夫家姐买咗俾佢咯。 你又冇你买手机壳咯？ 手机壳都有埋噶啦，系啊， 系啊， 系咪连上网套餐都买埋？ 哎呀，开心啦！你谂下，如果咧即系啲老人家真系噶，咁佢咧反而咧对于嗰啲新科技佢唔抗拒嘅话咧， 系啊， 其实呢件事系好好，因为个社会只会继续进步，科技只会越嚟越快。 真系连有批老人家都系要消费嘅，系咪？ 要噶， 喂，咁唔系平 嘅。 唔 系难得嘅话， 难得佢肯有嘢想要啊！好似头先阿田话斋，通常啲爸爸妈妈咧都系同你讲，我都白有咯，系啦，咩都有咯， 咩都唔使啦， 系啦。咁跟住佢要通常要求你实现嗰啲佢做唔到，你做唔到嘅嘢噶嘛。例如可能阿鬼妈妈话，我都笔都有咯，系想再凑多次孙啫， 死女。 我哋好似平时处理听众啲电话咁样咧，咁你有冇同鬼妈妈讲啲乜嘢啊？ 我梗系有讲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紧要开心咯。 系啊。 心境开朗咧，个人先得健康。 系喎，你个祖妈妈亦都有好嘢喎。 其实我觉得啱嘅，即系有阵时咧，即系啲老人家啦，你有花少少时间陪佢嘅话咧，佢就好开心噶啦。话说，琴日我咪一开完门，我走啦，我要阿妈食 lunch 啊咁样。 阿妈仲要嚟咗呢度啊嘛？ 系啦，我想叫佢嚟电台听下我翻工，阿妈咪未嚟过嘅，即系咁样嘅话，对佢嚟讲好新鲜。 系啊，都系新鲜啊。 佢唔肯， 佢惊失礼啊， 怕丑，佢惊我失礼，我知你就 系 咁讲噶啦。 系啊，所以。唔想啊！ 佢咪佢又费事咧，个仔喺个自己面前咧，俾人狠嚼啦，系咪先？即系我哋唔会松口噶嘛。 跟住咁点啊？ 跟住咧，因为妈妈咧要去饮，迟啲，但系十一月先去饮嘅。不过咧，我妈妈已经好紧张啦，咁啊就想买条靓裙咁样，咁啊同佢行下街啊。跟住咧，翻到屋企咧，佢试完又唔系最满意啊。我跟住又花咗少少时间上网揾咗啲相俾佢睇，我话上网买平啲，你知啦，啲老人家通常都唔想你使钱噶嘛。就算好似我咁咁有。有錢啊，係咪？ 係啊，都願意 想我使錢嘅咁樣。 佢就係話：衰仔，你成日咁炫耀咁大使嘅你。係， 跟住我就話俾佢知嗱，上網買咧同一條裙其實都平啲㗎。佢而家又做緊折頭啊，媽媽，我幫你揾咗啲咁嘅款啊，你中唔中意啊？咁其實講真，可能只係需要我半個鐘頭嘅時間嘅啫。但你有咗啲嘢俾媽媽嘅話咧，其實老人家真係好容易氹㗎。 即 係 你都 係就會覺得好開心。 你都係網購買裙嚟揀定咩啊？ 佢試咗先， 先試咗先， 啱嘅話咧都俾錢㗎啦。唔係揾到最適合啊嘛，咁我就知道啊，原來佢係著呢啲款係好睇嘅，即係你知啦，即係由以前咧， 係咪專門做衫嗰啲地方啊？ 都唔係買晚裝嗰啲， 買晚裝即係金撈嗰啲啊？ 係又唔，我梗係唔會去金撈啦，我淨係金撈嘅啫。 佢香港島嗰邊 㗎，係嘛？ 咁但係總之你都唔會太貴，因為媽媽其實唔會捨得你使錢㗎嘛。 你話你有折咯，識個老細咯。 咁的而且確上網買，我未同佢講，因為上網買係平過門市嘅，再加上上網做緊減價，係啦，唔錯又可以退貨。跟住咧就佢又唔想你使錢，慢慢變，其實都可以試下嘅，買嚟翻嚟試下， 得 又退翻佢啦咁樣，咁樣只係做少少嘢，其實咧就氹到即係老人家就開心。 因為咧 就真係要做， 因為佢真係可能冇乜點接觸咧，佢唔知原來可以咁樣 嘅。我嗰日我教阿媽用電腦添啊，佢禮拜日上嚟我屋企咧，我就話嗱，網上面真係個世界好大嘅，你點樣？因為佢平時用部手機，因為。就算佢哋做手用我，譬如我媽咪咁啦，未必過係咁嘅。佢好緊張，佢好驚撳錯。譬如我喺 WhatsApp 度 send 咗張相俾佢，佢撳到好實，咦咁樣，咁張相唔會彈出嚟噶嘛？咪先死啦！本來讚緊阿媽，跟住笑緊阿媽啲。 冇冇冇。 跟住我就要教佢嗱，你輕力啲。跟住我教佢用電腦，因為我用嗰啲生果機嘛。嗱，冇 mouse 嘅，咁你就點樣用一隻手指或者兩隻手指推下推下？ 嘿，你估我唔識？我篤個電腦熒光幕咪得咯。 iPad 啊嘛。 篤咗唔喐嘅咁樣。 咁跟住教咗佢嘅話。我话你唔得，唔用，唔知去咗边，你就大嗌啦。总之点样都唔会坏嘅，你就乱咁揿啦。 啦咁樣。咁佢就慢慢開頭，你一知佢就算譬如撳錯就唔會出聲嘅。咁開頭哨到佢，咦唔知去咗邊喎？咁跟住你咪講一句講個掣啊咁樣，即係當傾偈咁樣咧，真係少花多少少心機，其實佢哋就好容易滿足。 傾多陣偈就知道阿爸媽有啲咩需要咧。咁 有時佢哋唔講㗎，你真要撩下佢先講㗎。 我覺得啊，唔知阿伯母即係阿劍啊。即系你妈咪啊？ 点解你用三个形容词咯？ 系啊，剑侠即系阿爸嘛，阿妈咧，阿妈有冇咧？ 侠女啊，叫佢。 我真系 冇 啊，剑侠 不如差员啦。你妈咪可以俾你差员咁 点啊？唔得噶，好恶噶佢。 sorry。 即系我唔知啊，我同阿祖个妈妈咧，即系两个妈妈都系咧，觉得唔想使咁多钱嘅。 一样 系咪一样？ 我以前对我都唔想使咁多钱咯，买条雪条都屋企有橙食。我阿妈我买条橙汁雪条，但系佢答案系话屋企有橙食。 咁嗰样嘢健康啲嘛？见你咁 橙汁雪条。嗰度賣橙啊，兩樣嘢嚟噶嘛。 因為所有啲阿媽咧都話，我唔想使你咁多錢啊！我成日都想同所有阿媽講咧，其實你咁樣咧，啲仔女好唔安樂噶。因為咧，即係唔係話想貢獻翻啲俾你咧，你又唔收喎，你成日拒絕喎。我屋企咧成日都有啲畫面爭啲打交噶啦。 我都有啊，有得分享。我禮拜日先爭啲開火啊。 即係因為要埋單嗰啲啊， 唔係未嗌嘢食，我未嗌嘢食，坐低咗，阿媽就話唔好嗌咁多啊嚇。聽佢，我阿媽都未嗌。我哋有十个人食饭啦，点解唔好嗌咁多？ 你咪话唔好嗌咁多咯，廿碟送够啦咁样。 跟住咪照嗌咯，系啦。第二嗰阵时咧，因为佢都系个心好嘅，所以你知我啲火又大啦，你哋今朝都睇到啦，所以我都要揿住自己嘅，多啲耐性。 呢啲都要嗌啊，唔使嗌啦呢啲。 我妈咧就成日咁呃翻啲钱俾我啊，即系譬如 下次你阿妈呃嘅话，佢呃翻俾我啦，不如。 唔使，我屋企有嗰啲角色嘅，我屋企阿乐乐咧望住佢，你两个成日都呃钱呃嚟，唔要啊嘛，你俾我啦。我话乐乐你唔可以。咁样诶咩愚人得嚟嘅咁，即系啲老人家就系咁。 冇嘢嘅，如果你真系要俾家用佢嘅话咧，你通常你作几个藉口得噶啦。我每次补翻几个月冇俾个家用咧，我都会同佢讲话，我有几个月冇俾啦，系啦， 好大声讲 啲啊， 佢都觉得唔好意思唔收啦。如果佢真系坚唔好意思收咧，我仲会再呃多佢个，喂，我琴日赚到个外快好大嚿噶。 我都有用过呢一招， 其实根本就冇咁样，即系就系十落去咯。 我有时都系噶，点解今个月多咗我赚咗钱啦？咁样赚一钱袋咯，咁样咯。 但你会唔会做戏噶？你话赚一钱，跟住咧，然后喺度滴泪咧，跟住就喺黯然神伤，你搲实啲钱唔放咧，跟住佢阿妈就见到就，哦，阿女你唔够钱使系嘛？我再俾多啲你啦，真系。 但佢哋好好噶，即系就算我俾多咗佢嘅话咧，即系到譬如到我生日啊嗰啲咧，封利是咧，你做咩封利是厚咗嘅咁样啊？ 所以我代你两个点一只歌啦，好唔好？ 鬼妈 ，Happy Birthday！ 多谢 ，Thank you。 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我听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真恩。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其实首先希望你哋赞我一个诚实嘅人先。 咁都覺得咁同大家分享 係咪？係邊方面先？ 係啦，因為我原本係可以由第二個版本去話俾你聽呢個故事 嘅。但你決定講一個， 我決定講 個 真實版本俾你聽，我冇問題啊。 我覺得好犀利嘅嗱，你係好期待呢件事嘅出現，而其實你搞到我啊， 都好期待 個事，我都期待 多 咗。多 人期待 由六月九號定咩六月十二啊？ 六月十二號啊， 四啊， 六月十二號， 我哋都幫你記住個日子，搞下搞下，差唔多成個月啊。 直情係啊，唔係講緊嗰啲嘢，啲人話你三個又講政治， 唔 係講緊。咁啱六月十二号啫，不过又真系嗰日咧，我就去咗订电话，你要记得噶啦，嗰阵时 你想去买电话先，因为你唔知道系原来哦，不要订， 系啊，你 当 然要订嘅， 因为你话等佢一出嗰时咧，其实出嗰时就 系 出个 promotion， 系 啦，点知要买咧都要 系 第日啦，第日原来去买嘅时候咧，原来要订，其实你都几部曲嘅， 几部曲啦，总之我终于去到订嘅时候，总之我一个月之后先有机攞咁滞啦，咁啊七月七号，咁啊礼拜日嗰日唔得闲去攞，咁我谂琴日攞就十拿九稳，包冇黐牙。 系咯， 琴日都攞唔到啊！ 其实琴日系攞到嘅，嗱呢个就我诚实嘅地方，我大可以话俾你，琴日攞唔到嘅。 但佢今日依然系用住旧嘅电话， 点解咧？ 点解咧？天，可以话咗俾我知啦，因为今日我哋两个早， 我琴日两点几我就先去咗嗰度攞机。 系咯，你仲同你 我就整一张相俾两个拍档攞，话耶，我攞到机啦， 系啦， 系啦，咁但系跟住攞机啦，跟住佢仲试埋噶啦，即系话你自己开就睇下啦。咁我最紧张就系佢嗰个。自拍反嗰个镜头咧，好、 啊、 有型噶 嘛！ 我一开出嚟，我就揿嗰个自拍掣，耶、欸！那个镜头出咗嚟，哇！我就即刻满心欢喜，我话哇，反出嚟嗰把声直情好好听，哇！真系点啊，搞掂啦！咁跟住黐晒个 mon 贴，就翻屋企啦咁样。但系琴日我又一路都去咗出边咧，同阿仔去玩啊嘛，冇攞到部机用。咁啊，一路都系摆喺盒度嘅啫。到到夜晚咧，因为我又要做嘢，同我拍档啊拍嗰个 YouTube 咧，咁就再次工作嘅时候，佢就见到我部新机喺度插紧电。佢就话：喂，阿豪仔，你有部新机，不如今次攞你部新机嚟拍嘢啦。跟住话：诶，识货啊，诶，呢啲好嘢嚟噶。咁我就攞部机出嚟啦，啱啱揿咗个自拍掣揿录啦。跟住佢话：喂，豪仔，快啲啦，你做咩喺咁 hold 住个镜头？我冇 hold 喎，冇喐过个。哇，系，点解唔喐嘅？个画面唔喐喎。咁咗个录影掣，佢画面唔喐喎。 嗰个录影掣画面唔喐，系咪未开？有冇盖噶？我唔知啊，应该冇噶系嘛？ 冇盖噶。 哦 ，OK。咁但系咁你 棵树 反 冇喐到， 简单嚟讲已经坏咗咯。 跟住我话唔系嘛，点解会 freeze 咗嘅？跟住再， 我唔应该笑住笑到咁大啲。 跟住再 back 翻出去。 咩啊？ 跟住我拍档仲安慰话冇嘢嘅冇嘢嘅，你咪唔识用啊咁多次啊。 系咯系咯，通常新机唔识用啫。 我拎部机出嚟，你睇下揿掣影相，见到啊？一。嗱，又唔喐啦！ 即系个镜头， 你做咩唔喐啊？你做咩？唔系啊，系 个 画面影出嚟咧 ，freeze 咗啊！ 我定咗镜啊， 即系 hang 咗机啊！一揿个影相掣， 但系你明明试过机噶？ 我揿嘅时候揿咗镜头出去啫，我冇详细揿去影啊嗰啲咧，谂住我好安心。跟住我唔系话，哇！跟住我拍档不停安慰我，冇嘢嘅。你唔识用部机啫，你快研究下啦。 系会唔会啊？ 我哋攞部旧机拍住嘢先，唔好再搞你部机啦。咁样，最后我就攞翻去嗰个即系售货店嗰度。 即系你做完之后即刻。 大晒林啦，未收工啊嘛，咪即系佢未闩门啊嘛。我话老细记唔记得我？我话唔得，你今日两点几嚟攞机啊嘛。 系啊，我攞翻嚟部机俾你啊，坏啊。 我话部机好似已经轻咗咯，佢话唔系嘛。跟住佢一试之后，佢话真系好不幸，我哋卖咁多部都未试过发生呢件事。 我头先第一句嘅反应咧，就系你个人就成日病啫，估唔到你买部机都系咁。喂呀，唔想同你做朋友啊，会唔会惹我哋噶呢啲黑气？ 跟住我话系咯，咁点解咧？佢话听日换部新机俾你。我话听日，佢话你知真系冇乜货啊呢部机，听日最快噶啦，听日再嚟攞翻啦。跟住佢仲要检查晒，我话系，你真系咩配件都未拆过。我话梗系咯，我用都未用过。我净系攞嚟叉个 电。无法解释就破布尽亲恩。 一下就大上身喎、 啊、 你。 冇啊，跟住呢啲就系走小众路线嘅悲哀。Vincent 同我讲，边个叫你唔买啲大路机、 啊、 我同佢讲，做人要独立得行。 咁有啊， 小众路线， 你可以有两次享受新机、啊，哇，几巴闭啊，系咪啊？正面正向。 我享受咗啲咩？ 你 我享受咗叉电嗰一刻嘅乐趣啫、啊，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社会的矛盾、纷争、不满和愤怒都是因为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而引起。政府今次修订工作完全失败，是因为政府工作做得不好，包括对于社会脉搏掌握不够，对政治敏感度有偏差，构成今次的失败，他早前已经致歉。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重申，修例工作已经彻底全面停止，但由于部分市民对政府的信任脆弱，她听到亦明白市民的担心，包括政府会否向本届立法会重提草案。林郑月娥强调，条例草案已经寿终正寝，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用不同字眼而有不同理解。林郑月娥说会改革政府的施政作风，聆听更多方面和更广泛意见，检讨现行大部分咨询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尤其是马上展开大幅改组青年发展委员会。他在出席行政会议前又说，已经要求各司局长重新审视辖下具争议政策，有需要时重新和市民商量，争取支持。林郑月娥又应多间大学学生会的要求，表明愿意和学生代表进行公开无前设的对话，并会尽快安排。 我应要求各司长、局长重新审视他们旗下的具争议性的政策措施，有需要的时候要重新和市民商量，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大的社会的共识或者是支持，重建市民对于政府的信任。我当时在7月1日提出，我是会用不同的途径接触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听他们的心声。所以早前我是主动接触了两间大学，是中文大学和科技大学的校长，希望听他们的意见应该怎样安排。我是真的是亦都是提出希望一些小规模私底下大家可以很坦诚咁去交換意見嘅模式，但既然幾間大學嘅學生會對於呢一種嘅閉門嘅模式都係唔贊成，亦都係反建議以一個公開對話，我喺呢度表示我願意去進行同學生代表嘅公開對話，但我希望呢個公開對話係喺互相都冇前設嘅情況之下嚟到去進行，咁我哋亦都會盡快聯絡有關嘅學生嘅代表咧，係希望能夠安排到这个的对话。最后从5年前的占中到今日的逃犯条例的修订，我们看到市民的不满呢，其实是反映社会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很诚恳地说，我们不能够也都不应该再视而不见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以为可以解决了一个危机，这些问题就会自动消失。反之，我哋应该系找出呢啲问题嘅症结，对症下药。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记者提问会否下台时话，佢本人仍然有热诚为香港服务，希望大家俾佢同管治团队机会。 第一咧，好多人都讲过噶啦，香港特别行政区嘅行政长官下台唔系一件简单嘅事。而我本人咧，亦都係仍然有呢個熱誠，有個承擔咧，係為香港市民服務。咁所以希望香港社會咧，俾我同埋我嘅管治團隊有呢個機會同埋空間，繼續用一個新嘅施政嘅作風咧，嚟到回應市民對於經濟民生各方面嗰個訴求。 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33点，跌98点，成交金额2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8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2跌个8， 吉利汽车11.54跌6毫，盈富基金28.9跌1毫，中国平安94.35。中国平安最新是94.3跌1.25，安踏体育51跌2.5，友邦保险83.9跌6.5，新城发展控股7.21升2.1，美团点评66.8跌1.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08.88，瑞士法郎0.995，澳元0.696，加元1.31，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884，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83点，升49点。港金现价报12,960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3.18美元，卖出1,393.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跟你说，较早前大埔公路入大埔方向近着和斜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交通就回复正常的。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着美林村的意外都是清理好，交通都是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嘉安街对出。在九龙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美孚方向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有紧急工程，慢线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粉岭公路皇后山粉岭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1962年，曾为希特拉同埃及研发导弹嘅纳粹工程师离奇失踪，传闻系以色列秘密情报部门令佢人间蒸发，个中有咩原因？2001年，拥有最致命病毒秘密嘅结构生物学家唐伟利博士被指自杀，佢死前2个月，啱啱发生911事件同炭疽袭击，呢啲事件之间有冇关联呢？攞命情报，今晚9:30，港台电视31。 申冤啊！ 何人击鼓？咦，大人唔系已经判咗赔偿俾你咩？做咩仲要申冤？ 杀上代理瓜分咗我嘅赔偿金做酬劳，佢仲话可以揾埋大状代我追讨，保证不成功不收费啊！ 根据法例，呢啲行为可能构成助纵或包揽诉讼，可判处罚款同最高监禁7年。如果担心冇能力承担诉讼费，揾法援署、香港律师会、执业律师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帮手。 曾志豪、黄耀祖， 逢周拜个人。 火势，我呢个拍档佢真系咧，有乜嘢事情佢未经历过，连买部新电话已经系买等完又等，等完再等，终于等到，原来都仲系要等。其实有冇感觉到你对呢个电话系无缘？不如算罢啦。 不如唔好咁啦。当你今日去攞翻部新嘅，你又未必觉得佢真系咁顺利可以开到机。既然有咁嘅阴影，不如你买咗之后就转赠其他人，可能你会更加好嘅。我哋有请，佢又期待今日放工之后又攞部新电话啦。究竟唔知道会有啲咩事情发生呢？我哋有请曾子豪。 啊，我又好乐观、哦，因为今次嗰部坏咗，下次你就会等多一部好咗。喺你等到好结果之前，有啲坏嘅消息咧，只系一个过程嚟嘅啫。就好似头先你听到我哋即时新闻咁样啦，可能你会听到林太喺之前嘅回应咧，可能就好似头先我嗰部电话咁样，麻麻地，好似轻咗机咁样。但系佢今日嘅回应，可能又会令到部分人咧就觉得啊可以收货，或者终于都讲翻啲似样嘅说话，所以咧希望在明天嘅，我哋梗系希望咧快啲平息风波，大家可以静翻落嚟，我部机同个社会都可以正常运作啦。我哋讲下工作，一讲工作你就会觉得哇。边人想听噶？好似黄子华话斋，如果嗰个人话我好中意翻工嘅，系鬼上身啊嘛！但系你有冇发觉，如果你加两个字喺后边咧，又或者加前面都得嘅，你就会成件事变到好浪漫，你亦都会变得好欢欣，甚至乎你听到人哋咁样工作咧，你直情羡慕添啊！有咩咁神奇可以令到本来好沉闷嘅工作两个字变得兴奋同埋浪漫呢？就系、是、加咗假期两个字啦，一系就讲有工作假期，一系就讲 working holiday， 即系话如果你能够出去做嘢，唔系喺香港，而系去到外地，哇，去日本嘅农场度打工，我哋去到澳洲嗰个吓餐厅度洗碗，哇，你话真系人生嘅大快事，系啊，工作一加假期两个字咧，你就觉得嗰件唔系工作，而系假期，喂。但你系咪忘记咗啊？假期极嗰都系工作嚟噶嘛，唔好理啦。其实 working holiday 我哋就净系谂住 holiday 嘅啫嘛。又或者只要喺外地嘅，你就觉得嗰个 holiday 嚟噶啦。咁但系咧今日咧都有新闻咧又提到咧，佢就话原来有好多咧工作假期咧中伏嘅陷阱噶。嗰啲个案咧有机会可以同大家讲下嘅。但系咧如果先讲嗰个叫做大嘅画面咧，就系佢话喂。好多时咧，你面对嗰个所谓工作假期嘅陷阱咧，就系你嘅工作同你而家喺香港咧系冇乜关系嘅。你可能喺出边做嘅嘢咧，经验应用唔到翻嚟香港，又或者你出到去嘅时候咧，陷阱多啦，待遇又差啦，又俾人剥削啦。有好多人咧。以为出到去嘅可以学到譬如有一年时间啦，学到英文啊，或者学到外语咧，但系亦都得不偿失嘅，因为可能嗰个工作环境咧太过辛苦咧，其实令到成个人性格可能都会有唔同添。呢啲全部都系嗰啲负面因素嚟嘅。咁但系点解大家都咁中意去呢？甚至乎今日呢一个新闻嘅标题咧，其实都话俾你听，点解大家仲系想去工作假期呢？因为可以逃离香港，啦啦啦啦啦啦，呢个先就系最悲哀嘅地方。即系话喺无数咁多打工仔已经听过，喺出边做嘢嗰啲陷阱啊，嗰啲辛苦啊，甚至乎明明知道咧出到人工唔一定特别高嘅，可能咧即系朝餐晚不保嘅，但系大家都仲系想出去。原来原因咧就系得一个，只要可以离开香港。可以出去唞下气，因为香港原来嗰个社会嘅压力啦，可能系经济啦，或者系你生活上面咧嗰啲逼人嘅环境咧，原来全部都令到咧嗰啲后生仔，即系话仲走得甩嗰班咧，你知啊，我哋三个年纪过咗啦嘛，好似嗰班后生仔咧走得甩嘅，佢就话我都真系想试下，哪怕即系短短一年，都想出去呼吸下唔同嘅空气。喂，我觉得呢个反而咧系好值得。研究即系等于当一个地方咧，嗰啲成年人咧过想移民嘅时候咧，仲要你同佢讲话唔系，你去到做二等公民嘅，佢都仲系想移民，咁一定香港好唔掂啦。咁而家当啲僆仔，佢点都想出去做一年工作假期，玩下又好，轻松都好。原来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太过顶唔顺香港嘅工作环境、生活压力嘅话咧，我谂你都要谂下啦。其实好多嗰啲办公室都系嘅。即系点解你嗰个伙计咧，突然间同你讲话，老细，我决定咗唔做啦，我想去一年咧 working holiday 咁样，你都会呆咗噶。你喺香港有份长工，你好地地你唔做， 会唔会就因为你嗰份长工，令人觉得都唔够长远咧，唔够长久咧，宁愿出去挨一年雷仔都好过喺香港度逗留咧？嗱，真系冇答案，因为我哋过咗嗰个年纪，我唔知道如果你身边仲有人系即系吓可以参加呢个 working holiday 嘅话。你的心态是不是就跟今天那个报道所说能够逃离香港短暂休息一下也是一件乐事啊。风头火势，我就讲明先了，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在香港电台上班就好像 Working Holiday 一样这么开心的，不知道我这个拍档又会不会有相同的想法呢？如果你而家仲有年纪嗰个 quota 俾你咧，你会唔会都想 working holiday 咧？如果系嘅话，你想拣去边数啊？黄耀祖， 我有想过噶，但开头谂住唔系 working holidays 嘅，因为咧好快已经过咗呢个年龄啦。不过有谂过咧去外国进修嘅，不过当时从养咗啊摩尼公主之后咧，即系呢个都系一个责任嚟嘅，我冇得去抌低一个生命，咁我带咗佢翻屋企嘅，咁所以咧呢个念头就取消咗咯。 唔惊啊，你有永安啦，永安好想照顾佢。 我唔会俾我爸爸住我个女噶。恭喜恭喜！嗱，呢一类型嘅喜讯咧，即系如果我哋喺香港咧听多啲嘅话，真系好事嚟噶。31岁嘅香港运动员啊，姚洁晶咧就啱啱喺一个嘅赛事里面，佢一个马拉松嘅运动员嚟噶吓，佢就去咗澳洲度参加比赛啦。唔单止创咗佢个人最佳嘅成绩啦，而且咧仲打破咗啊香港最新嘅纪录嘅添。其实成件事咧，你听到嘅话咧，都真系非常之正面，系好开心啦。再加上如果你有留意到咧，姚洁晶佢之前可能喺佢自己面书专业嘅一啲贴文啦，你会知道呢几年咧，其实佢都真系作为一位运动员啊，即系你都知道喺香港做一个运动员真系唔容易噶。但系佢自己仲要经历咗自己身体嘅问题啦，试过有小产过啦，跟住就生咗 B B， 又要日日颠倒去凑住 B B 嘅时候咧，同时间就去继续做训练。咁佢都讲噶啦，有一部分嘅赞助商咧都放弃咗佢，不过咧依然有好多赞助商对佢。不离不弃嘅，咁咪变咗咧，佢都有一个嘅贴文啦，就多谢翻所有嘅赞助商嘅支持嘅。成件事理应好正面噶，不过都有一啲嘅花生可以剥下。点解咧？因为其实咧，姚洁晶咧就已经再唔系啊，就系我哋体院嘅精英运动员噶啦。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体院咧就已经冇用钱啦去赞助或者资助佢噶啦。不过昨日当他拿了奖的时候呢，在这个民政事务局的面书上面呢就有了一个贴文、哦、他呢就说了赞扬姚洁晶，他呢就说他作为母亲、啊、依然呢非常强劲啊，仲要自我突破添，鼓励呢网民呢就为他打气之余，亦都叫大家支持香港运动员，仲叫大家呢赞好埋民政事务局的专业添。不过咧，有一啲跑步专业咧就真系睇唔过眼啊！就系话啦，其实姚洁晶咧已经再唔系精英运动员之列啊，即系政府冇俾钱佢啦，冇资助佢，而佢可以去比赛都要多谢其他唔同商业嘅赞助商咧去支持佢嘅。但系点解到呢位运动员代表香港攞咗奖嘅时候啊，我哋今次嘅民政事务局咧，就突然之间大转念吓、就 post 出嚟话支持佢，仲话要大家支持佢嘅专业。咁有一啲嘅跑步专业就会话啦，哇，你豉油都冇出，你咁就想食鸡啊？你面皮都好厚啫咁样。咁我自己咧都有去到阿姚洁晶个面书专业度睇嘅，咁佢都有多谢好多唔同嘅赞助商，不过咧都话今次即系多谢赞助商啦，但所有嘅赞助商咧，即系同我哋政府任何嘅部门都冇关嘅。我睇完呢一度咧，我都真系觉得有啲尴尬啊！尴尬嘅系，如果你唔肯俾钱，但系你想攞彩嘅话咧。其实呢件事都真系几核突嘅，不过有一点系肯定嘅，其实因为之前咧姚洁晶咧都系香港嘅精英运动员之列，一个运动员佢哋唔系净系一个比赛赢到，唔系净系今次嘅训练嘅，以前嘅训练其实各样嘢都重要嘅，但今次如果你行到金钱想攞彩嘅话咧，最终咪系嘣一声，民政事务局咧已经咧系删除咗呢一个贴文啦，因为可能佢都觉得自己佢哋咁样想攞少少彩嘅话咧，好似唔系几合适咁样。我会咁睇嘅，其实运动员喺香港咧，真系好难啊， 難嘅係，始終佢哋係小眾之中嘅小眾，要賺錢甚至要揾贊助商或者攞到政府嘅資助都唔容易嘅。咁但係最緊要嘅就係、是，如果呢班運動員你之前冇鼓勵佢嘅話，人哋而家贏咗，你想攞翻個彩嘅話，呢、這個真係一個好小家嘅行為。但如果大方啲，成日都話庫房水浸嘅話，呢班運動員佢哋真係放棄咗自己啊生命啊人生裏面好多嘢，就為咗活運動，為咗香港去行嘅話，其實俾多啲支持佢哋嘅話咧，我諗呢一樣嘢係一個 win-win situation 嚟嘅。到佢哋為我哋香港攞到獎嘅話，其實每一個人每一個香港人啊都會覺得哇好開心啊，應該係咪？風頭火曬嗱，琴日佢就同阿桂媽媽食咗個飯啦。佢真係好孝順嘅，雖然有時都會同阿祖一樣忍唔住啲火嚟啊嘛，忍唔住，哎呀，有一兩句突咗出嚟嘅。但我知道我呢一個拍檔咧，真係好錫佢嘅屋企人嘅，佢就係桂花田。 梗係啦，我哋。真系要孝顺父母先得嘅，因为佢哋生我育我噶嘛，系咪？所以咧，个个都要锡锡妈妈、锡锡爸爸噶。嗱，踏入夏天啊，吓天气咧持续都好热啊，酷热啊，咁啊而家都气温30度咯，都未到12点。咁啊，户外工作嘅朋友咧，一定要注意你嘅身体状况，唔好以为咧，啊顶住先，做埋啲嘢好快啊，先休息啦一阵啦咁。其实你可能就系唔休息嗰一阵咧，你分分钟中咗暑，晕咗，咁就弊家伙噶啦。咁啊，至于职业车司机，咁你哋咧嗱，唔好以为你哋咧揸车啊，喺啊车入边啊开住冷。冷气咁就唔怕啦，系啊，你系唔怕中暑嘅，但系当你停低车嘅时候，喺呢个酷热环境之下咧，你会继续开车开冷气，还是会停车熄匙咧？嗱，你喺车度焗啊，系咪啊？你唔会噶嘛，因为真系兜头猛晒，嗰、那个车嘅车温仲高过出边噶嘛，成日都系咁讲啊，系咪？嗱，各位司机大哥真系要小心啊！喺大陆咧，湖南啊，近日咧天气啊都系炎热嘅，人人咧都揾唔同嘅方法去消暑。嗱，有两个男人咧就为咗避暑咧，佢将架车咧就泊咗喺停车场，咁起码咧就唔会喺烈日当空嗰度暴晒啦。但系佢哋咧。停低喺个停车场里面咧，但佢冇停车熄匙，咁啊个车个冷气咧仍然开住，哦，因为可能就系唔知等时间过定系点样啦，咁啊开即系停停下，佢哋两个咧就坐坐下仲瞓着埋添，结果，哎呀，结果系悲剧嚟嘅，一睡不起啊，两位男士喺个车里面一睡不起，咁啊原因咧就话啦，喺个车里面喺个车咧静止一段时间之后咧，嗰、那个排气管啊外泄嘅废气咧。有机会啊，会流翻入去嘅车厢里面，而导致车厢里面嘅人咧，因为空气唔流通，就会中咗一氧化碳毒，大脑缺氧，咁令到佢哋咧会窒息死亡噶。有香港急症室专科医生就话啦，如果咧停车之后咧，你仍然逗留喺车里面继续开冷气嘅话咧，半个钟头就只系半个钟头之后咧，系有机会引发死亡风险嘅。所以佢话咧，大家记得。酷热天气之下咧，你仍然留喺车里面咧，唔开冷气嘅话咧吓，唔系你仍然留喺车里面开冷气嘅话咧，唔该你哋都要开翻少少窗，窗罅，俾佢起码有少少嘅空气可以流动下，咁就会安全啲啦。大家各位司机大佬，记住酷热天气之下，记住要小心啊！ 正开始。 曾志豪、 黄耀祖， 逢周拜个人。 其实今日咧，我都有个首尾呼应嘅活动咧，就做咗嘅。所谓首尾呼应咧，其实差唔多啲小朋友咪放暑假嘅。我记得我 有啲放紧啊。 系啊，好似话唔知翻到礼拜四度咧，就结业咁滞噶啦。咁咧，呢几日咧，我仔咧就遗传咗我优良嘅因子，就起唔到身啦。咁所以赶唔切校巴啦，咁就由我车佢翻学啦。 点知优良嘅因子 系啊， 真系 重点就系 遗传，唔系遗传啊，遗传呢一啲。 重点系佢终于再次俾我车佢翻学咧，因为佢之前都话要跟同我仔。 都遗传噶， 我系话佢肯俾我车佢翻学啊， 系 啦。咁佢因为佢之前净系肯同我仔坐校巴啊嘛，咁我今日同佢我谂本来谂住送完佢就走噶啦，咁啊即步即戒啦。咁跟住咧，我就問佢話：點啊？你要唔要爸爸同你入課室？佢話：哎，你拖住我隻手入課室咁樣。咁我就係好啦，咁我就拍埋個車入去 咧。其實你心裏面興奮。 我明白，其實佢自己想要佢提出 嘅。咁我拖住佢手入課室之後咧。成年我冇入过佢个学校啦，已经，跟住再次见到佢喺度早会啊， 个画面好唔同啦，啲老师又唔同咗啦， 系啦，好靓女个老师都喺度啦，跟住睇到佢出嚟唱歌之如此类，临尾仲挥手咧，我想话，哎呦，真系一年啊，首尾呼应啊，系啊，到佢而家学期 年尾， 系啊，年头到年尾，我 嗰日迟咗，冇搭校车啦，跟住毕业嗰日就 系，系啊，咪所以我觉得原来好多家长咧，即系都仲系会有一种就系、是、啊，细路如果继续俾你拖住手入去课室。嗰啲女啊，大个咗，想阿爸拖佢去行教堂一样咧，好温馨嘅。 军事进犯先能够维系两岸和平稳定。总统府发言人话，华府持续以具体行动履行对《台湾关系法》同六项保证嘅承诺，协助台湾强化自卫力量，对此表达由衷感谢。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另外，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华南北部，预料该低压槽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33点，跌198点，成交金额3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51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8元，跌3元；吉利汽车11.46，跌7毫；盈富基金28.8，跌2毫；中国平安94元，跌1.55；友邦保险83.45，跌1；安踏体育50.65，跌6毫；新城发展控股7.23，升2.3；建设银行6.15，跌4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9，英镑9.77，瑞士法郎7.858，澳元5.435，加元是5.962，新西兰元5.175，欧元8.7566，每百日元对港元7.1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583点，升49点。港金现价报129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4.4美元，卖出139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漆咸道北去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啦，跟住佛光街中线有交通意外啊，一大挤塞，龙尾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跟住浙江街，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啊。漆咸道北去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啦，跟住佛光街嘅中线咧，梗系封闭噶，龙尾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跟住浙江街。而较早前嘅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啦，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嘅坏车咧，都已经系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果栏。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通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 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回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山道。九龙方面，佐敦道去返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是挤塞。而另外龙翔道受到紧急维修影响，龙翔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慢线都是仍然封闭，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天水围天影路屯门、粉岭公路黄鹤山方向粉岭、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给 DSE 考生的心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支持所有 DSE 考生迎接放榜日。 在打风期间，天文台会因应台风的风势发出警告信号，亦会在改挂八号风球前两小时之内发出预警，给雇主有充裕时间按照行业实际情况提早给雇员分批放工，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减轻交通挤塞。雇主和雇员应该尽早准备好台风警告下的工作安排，注意八号风球预警，提早分批放工。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嘅？ 校长啊，我仔得三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系有膀胱嘅，我仲知金鱼冇膀胱系浮唔起嘅。 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嘅节目。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十一点十分啊！宝宝嘅天气先， 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2%，都系又热又湿嘅一个早上。 好嗱，两位都系爸爸妈妈啦，系咪？ 系系系。 如果你哋发现你哋嘅小朋友一个唔小心，或者慢慢养成咗一个习惯， 系系系 偷嘢， 偷嘢， 咁你会点做啦？ 偷咩嘢先？ 偷咩都好啦， 偷偷地食嘢， 系嘅，偷地食嘢， 唔系呢啲真系偷 嘅，盗窃， 盗窃， 系 系啦，未必一啲好贵重嘅嘢，唔系偷粒钻石 嘅，即系手多，即系睄咗人啲嘢， 系啦，佢嗰个动作咧，系真系袋到入袋入边噶啦，都几难，即系 唔系有，唔系无意嘅， 唔系无意噶啦。咁跟住作为家长嗱，因为真系有单咁样嘅新闻出现咗，我未讲嗰单新闻之前，我问下你哋两位有啲乜嘢好嘅提議可以俾到啲家長去做啊！ 我喺度已經分享過幾次啦。劍俠當年對我偷嘢嘅處罰方法 係 咪咯？偷咗支筆， 係啦， 佢將成支筆咬斷翻， 跟住仲要去嗰個文具鋪裏面。 佢話你攞翻俾人， 係啊， 咁樣 咬斷咗先俾翻人， 係啊，即係你唔可以攞人哋個拆裝咯。佢意思係話， 哦， 係啊， 但咬斷咗係冇得賠翻俾人， 送翻啦。總之 送翻俾 你，你嗰下係好勁噶嘛， 自己做咗啲乜嘢就要自己承擔翻個責任。 同埋嗰陣時，阿爸成日講嗰個故仔咧，大家都聽過啦。 啦，小时偷针，大时偷金。 偷 金嗯、你记唔记得嗰个古仔咧？最尾嗰一幕系点样嘅？ 唔记得 哦。嗰一幕好震撼，我细个听嘅时候应该都好惊噶啦。佢个版本咧就话个僆仔咧细个成日偷啲针咧，都阿妈都赞佢嘅，阿妈赞佢，阿妈赞佢。咁到最后咧偷金啦，就要判死刑啦。 系。 咁所以咧就要行刑啦。 哦，系咁啊。 系啊，我嗰个版本听到系咁啦。咁、哦 okay、行刑嘅时候咧， 那 个仔 就喺度闹鬼佢阿妈话：点解你细个唔教我？ 佢系含蓄啲嘅，临尾个版本咧，我老豆讲俾我听嘅时候咧，佢话你有冇咩要求啊？即系古代行刑犯人有咩要求？佢话呢个仔就话我咧就想同我妈妈讲啲说话，咁跟住佢妈妈就嚟，妈妈我而家咧可唔可以好似以前细路咁样咧食你嘅奶奶咁样？真系咁样喎，跟住我妈妈就哦好啦好啦咁样，佢食佢奶奶嘅时候咧，佢大力咬落去，跟住我妈就你做咩？我话妈妈细个嘅时候咧，你如果唔好教过我。系啦，到而家咧，我已经咁大个咧，我先知道原来咧，我系会死嘅咁样，系啊，系全部都系因为你咁样。跟住我阿妈就好后悔啦，咁样。嗰时细个听呢个版本， 嗰个版本真系好血淋淋，你呢个 好血淋淋，真系 啊！点解佢系咬嗰度嘅咧？我想问， 同埋阿妈又应承我， 我听嗰个系咬耳仔咯，并不是咬饮奶嘅位置咯。 你唔系？ 点解你嗰个版本咁嘅咧？曾志豪， 一阵间等我上网话都翻话翻俾大家。究竟真实个版本系咩啊？ 我 记 错咗， 系啊， 我明明记得佢话， 你头先好认真，我好信过你啊！我成讲，一直都系揾真实嘅版本，我哋睇咗呢一单新闻，究竟香港发生咗咩事先啦，好唔好啊？ 好啦，条鱼仔啊！ 嗱，话说唔系，两个都唔系，我呢单新闻就系咁嘅。话说有一位咧读紧小学嘅同学仔。系啦，佢咧就真系喺个铺头仔嗰度偷嘢，佢咧就将偷咗嘅嘢咧放咗喺啲衫入边度，跟住咧就俾店员发现咗。但系跟住咧呢一位嘅同学仔咧，佢就话啦，佢开头否认啊，我冇偷嘢啊。 系 嗱，其实人赃并获噶啦，佢就话我冇偷嘢啊。 啲嘢跌落嚟嘅有脚嘅。 诶、欸，唔系，佢唔系用呢个藉口，系真心讲大话噶。佢就系话啦，只不过我攞走咗你啲嘢啫嘛，不过我会俾翻钱噶。 哦， 佢咁讲第一句，跟住咧，跟住佢就即系死都唔认话偷嘢。但系跟住佢， 即系喺度语言艺术，跟住喺度耍嗰啲。 佢真系香港人嚟噶咁样。 佢话我唔系唔俾钱，我而家系暂缓俾钱啫。 唔系，佢唔系用呢啲字， 佢唔系偷， 系啦，系啦，冇仇冲正惨，佢就系话啦，只不过攞走咗你啲嘢，我会再俾翻钱你嘅咁样。但系呢个店员咧，跟住就问呢位同学仔啦，就话我哋要揾你嘅屋企人，因为。佢真系读紧小学嘅啫嘛，佢就话我冇啊，我唔知屋企人几多电话号码。 哦，呢个又唔出奇啊， 都唔出奇嘅。 查书包咯，有手册噶嘛。 诶，就系咁样啦。跟住店员咧就决定报警啦，因为可能咧我唔知，因为冇个报道冇讲到系咪着住校服啊，定系有书包啦。但 系 就揾到佢嘅学校喺边，就想报警。而呢个时候呢一位嘅同学仔咧就借啲耳偷偷地走咗。 哦，佢先偷嘢再偷走。 冇错，偷嘢再偷走。 不过。 故事未完，一个钟头之后，佢妈妈会出场啦吓，因为佢妈妈咧就陪住呢位嘅同学仔咧就翻返呢间铺头度，而个店员咧就将佢哋拍摄咗嘅片段，嗱，报道就 系 话拍摄咗嘅片段，我唔知系闭路电视啊，定系佢自己攞手机拍摄嘅嘢啦， 应该系铺头嗰度啦， 就俾佢妈妈睇咁样，跟住咧佢妈妈咧。就竟然系咁答喎，佢就话啦： 我唔会俾你咬我奶奶，我要罚你。 你仲讲，我头先都唔知点帮你兜都开始个话题啦。你肯定讲紧个成语系啱， 唔系成语嚟 嘅， 古仔嚟 嘅， 关成语咩事啊？ 咩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呢个系有一个故事喺后面度噶嘛？ 古仔好多版本，我真系听过版本咁，我哋继续啦。 好啦好啦好啦， 真系噶，好啦。 跟住佢妈妈咧，就竟然同嗰个铺头咁样讲，佢就话啦：我今日俾咗钱佢买嘢噶。佢有钱噶嘛？佢点会偷嘢啊？ 哦，咁都正常个谂法系咯。 你嗱呢 个睇埋条片嘅， 有钱唔等于我会去俾而唔去偷嘢。 我觉得合理啲啊。 其实有好多上去铺头度盗窃嘅，佢哋可能都系仲少啲几富贵添噶。 嗰啲有啲盗窃病咯，可能 系啦。嗱，盗窃病系一件事。 你而家话我仔有病啊？ 咁你咪睇睇下 咯。咁你个仔又偷嘢啊嘛？ 呢条片系咪假噶？假冒噶喎，而家条片 吓嗱，佢就第一句就咁答，但系店员点回应咧？佢就话啦：你睇清楚条片啦，你会见到你嗰个仔系会将佢摆咗入去个衣服同埋个裤入边度嘅，即系嗰件事系见到佢有行动有动作，真系收埋嘢，系有偷呢一个动作喺度嘅咁样。 佢有爱心啊！ 系咪浪礼噶？浪礼噶？ 阿妈系浪礼噶。 即係咁樣嘅，我啲大人就會帶，我演繹啊，我啲大人就會帶環保袋啫。我仔冇環保袋，咪有手揸住啲嘢，咁樣冇定擺，咪擺件衫度先咯。我佢冇話唔理， 收埋都入，收埋都入去褲入邊， 咪驚跌啊嘛。我即係係得褲裏邊有袋啫嘛。 係啊，哦，我手拎咁多嘢攞唔曬 咁解算， 我隻手冇定冇位拎，你又冇俾攬仔。 我就啷你阿爸。 好啊， 咁你做咩唔提佢嗰陣時俾錢啊？ 你 唔提佢，你唔啱啊嘛！ 佢唔会用偷呢个字。 系佢冇偷啊！佢唔记得咗俾钱嘅话，你唔提佢，你都唔提佢咯。咁咪你哋有问题啦而家。 我即系反而觉得要教帮佢手教仔。 梗系啦， 唔 系教仔啊！而家唔系教仔啊！店员望住我，而家唔系教仔。呢个系你哋店铺嘅规矩，冇啲规矩。客人而家都唔知点买嘢。 即系仲系个店员错。 咁啊，梗系 啦， 你哋而家净系斋拍住个顾客，你唔帮手叫个顾客俾钱。 咪咯，你啊仲有啊？摆晒嘢出嚟咧，咁容易俾啲人攞嘅咩？ 咁铺头啲嘢唔系摆喺度卖，我收埋嚟卖咩啊？ 你上锁嘛？ 啊、 你有需要叫 我 行过嚟啊？ 点样啊？人哋阿爸， 你哋净系写住条朱古力三个半啊，汽水四个八啊，你有冇写住请俾钱啊？冇啊嘛。 吓、啊，边个话铺头卖嘢唔使俾钱噶？攞礼人哋阿爸。 如果真系要俾钱嘅，你贴出嚟 啊 嘛，你话俾人听，请你拎完就嗰度俾钱。 系啦， 教育搵教育局或者教老师， 仲有 啊，人哋阿爸 再嚟。而家咩时代啊？ 系 买嘢唔使俾钱噶嘛，无人店嗰啲自己嘟走噶嘛。 嗱，我哋唔系无人店， 咁你哋唔啱啦，你唔出声话俾我哋听，原来你哋呢度唔受嗰个咩手机支付？ 梗系唔系啦，我仔电话里面大把钱，你但系问题你冇咁嘅支付机咁， 我以 为 系啊嘛，一拎起嗰样嘢就自动支付噶啦嘛。 咁佢攞完嘢，跟住佢哦见冇机哦，咁即系可能唔使俾钱，可能事后俾钱，可能我妈会俾钱啦。咁 佢以为俾咗咧， 店员就系咁答嘅，佢就话：喂，人哋阿爸，人哋阿爸。 演绎得几好 啊！其实你哋呢啲角色咧，成个台啊，我会话全香港嘅广播界，即系冇人救你哋嚟嘅。 点会啊？真系 嗰种无赖嘅感觉， 系啊，谦虚啊！我哋可以做得更好嘅。 店员就系咁讲嘅，哇！而家有晒片啊，你都话唔系偷咁样， 系咯？ 个妈咧都继续帮我仔掩饰啫，佢话。可能佢諗住去買完嘢食之後返嚟俾錢呢，我自己都代唔到呢個阿媽。 唔係 ,ok 呀，理直氣壯啊。 係佢真係好理直氣壯，佢即係攞咗啲嘢走先啫。佢走咗唔代表佢唔會返嚟俾錢㗎喎咁樣。 先生你有冇買樓啊？你層樓一次就俾曬錢嘅咩？你都係一路住一路俾錢嘅啫嘛，你唔係偷一層樓啊？而家你 係真係好無 賴，真 係 啊！你都每個月還啦，有陣時仲要遲咗添啊！睇你個樣都俾唔曬敷皮嘅啦，豈有此理？ 因為嗰個人哋阿媽咧冇撐到咁遠啦，就係話咧佢可能會翻轉頭俾咧，你唔知啫嘛。 仲有啊， 仲有啊，你又有啊，一萬個版本喎，你哋有。 我唔知啊，我點知好唔好啊？跟你呃我啲嘢咁點啊嚇？咁我梗係攞咗嚟先噶啦，你真係傻噶。 嗱呢又我幫佢呢下，呢又 我 幫你， 我都有啲問，我諗到七個方法，諗到七個方法駁你，幫我費事差到咁遠唔駁你啦咁樣。跟住個店員就反問啦，就頭先阿田咧一早講咗嗰句就係話，喂咁銀包有錢，你話你個仔有錢啊嘛，就算有幾千蚊現金啊，但係都唔代表佢可以喺任何地方攞完者就走㗎，係咪？ 有錢唔等於佢唔偷嘢啊，係 啊， 冇錯冇錯， 之前都有唔同嘅報道出現過啦咁樣。 個 後屘咧個阿媽開始咧就覺得。自己都拗唔掂啦， 系 即系其实佢都撑到好尽噶啦，甩水啦， 系 开始咧就帮个仔认错，就话自己唔识教仔，跟住咧就猛咁做话，其实个仔冇心偷嘢嘅，仲唔知系真定假啦，越讲越远咯，我仔有病啊，佢唔知自己做紧啲乜嘢噶，总之我仔一定唔会偷嘢啦咁样，咁最终咧嗰个店员咧就同佢讲，唉好啦，我都费事同你烦啦，你俾翻钱，俾翻钱我哋俾你走啦，但 系 佢话由始至终呢一位仲系读紧小学嘅同学咧，系冇道过歉嘅，即系个妈妈亦都冇教呢个小朋友。其实你真系有做得唔啱嘅啫，咪讲真，有片睇住你收埋入个袋度，你点狡辩都好啦。小朋友真系有偷嘢呢个嘅行为出现咗啊嘛，但佢都唔使呢个小朋友。 咁佢有冇讲一啲字眼，譬如话我家庭教育系完全失败啊？ 哦，咁又冇呢啲， 又冇讲呢句说话系咪？ 如果佢有咁嘅谂法， 即系如果你咁样逼我个仔嘅，你令到佢人生嘅前途寿终正寝嘅啫。 哦，寿终正寝啊！而家所以 有冇讲呢啲字眼先？ 有 冇？ 因为有啲字今日先出啊嘛， 佢就唔识讲，佢就唔识讲。 但系我想话个阿妈咧，都真系奇怪嘅呢个行为。 奇怪， 会唔会嗱？作为一个妈妈，系 偷咗嘢，咁当然肯定系个仔告发，话俾佢阿妈听， 即系知道咗，话咗俾阿妈知啦。 系啦，因为如果阿妈唔会知道佢。 系曾经经历过话俾人讲话佢偷嘢噶嘛，咁佢一定系试翻去话俾佢阿妈听，即系话头先我喺文具铺经历过呢件事啊，有人话我偷嘢阿妈咁样， 所以阿妈先至带个仔翻转头嘅啫嘛，系咪？ 系啦，翻转头好似叫做想同佢讲，喂，其实你做咩屈我仔啊嘛？ 一定系咁样， 所以佢第一句咪话我个仔唔会偷嘢咯， 乜嘢理由嚟咧？咁 系 啊，冇俾钱就系偷啦，咁呢个好常好正常。 会唔会个仔同佢讲阿妈，我唔记得咗俾钱啊？可能佢咁样讲啊， 应该唔会，因为妈妈嘅第一句就系话：我今日有俾钱佢买嘢嘅，佢有钱啊，点会偷嘢啊？ 唔系，我觉得 第一句同个 呢，其实呢句我觉得咧，系合理嘅。对一个阿妈嚟讲咧，你首先你唔会觉得自己个仔会做坏事噶嘛？咁然后第二你就会觉得佢如果要偷嘢，一定系冇钱先会噶，因为呢个你比较常见嘅。 咁 你呢个概念比较常见嘅， 系 啦。你话有例外咁，当然咧，但系例外就即系比较罕有啊嘛。所以你话个阿妈咧，好正路觉得。我仔又唔系咩大奸大恶嘅人，佢又有钱，佢点会偷嘢呢？其实第一格咧，佢唔信人哋咧，都尚算合理嘅。不过 我唔认同嘅，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作为一个妈妈嘅话咧，其实自己个仔系乜嘢状况，你唔知多都知少嘅。佢有冇讲大话嘅习惯咧？或者呢一啲 手知噶，真系。 喂，如果佢读到小学，你都唔知道。如果你个仔成日都会讲大话嘅，或者将一啲嘢可能口才好好嘅扭曲咗嘅，阿妈应该会 知 噶。 认真，口才好唔好一件事，但系咧，你话可能佢真系第一次， 第一次 偷嘢，嗰个细路仔系啦。 系啊，所以阿妈第一个反应，我觉得唔系啷礼噶。 系啊，佢唔信都唔出奇。 我觉得第一个反应合理嘅，但系第二个反应，譬如睇条片咧，佢仲要口硬咧，就 系 属于我谂佢衰咗咧，突然间觉得唔知点算好啦。 可能有少 系啊， 但系如果你真系想教好个仔嘅话，咁你都睇出条片啦， 冇错， 冇理由唔使个仔道歉啩， 系啊， 咁又系， 即系你作为阿爸阿妈，你点样都会第一句闹嘅就闹个仔唔啱，你快啲同人哋讲对唔住先啦，起码第一句应该系咁处理啊。 呢个 全场个仔望住个妈咁同个职员理论， 个仔真系会觉得我系啱噶咁样，阿妈都撑我， 会唔会因为真系睇得报纸多咧？ 即系咩啊？边咩报纸先？ 道歉唔可以成为风土病啊嘛！ 哎呀。 即系我哋梗系唔希望呢啲事发生啦，咁、哎、偷嘢真系唔啱啊，衰咗要道歉啦，道歉之后咪改过咯， 错咪要认咯，就是、打咪要企定咯，阿妈教噶嘛。 我真系讲紧偷嘢呢单新闻咯， 系啊，我梗系啦，梗系你单啦。 冷声凄风消逝，仍是未君独我行。长夜雪纷堂，总少你。问到底几许挣扎，浓雾或可是太阳，连月盼送。划过胜利，火中花香且烫，找紧他一语要得到。哪怕呼叫，悲观充实愤怒，忧郁掩饰冷豪气，有此理。热情热情热爱，困扰着未来。找不到振作所在，尽情尽狂尽放，你烟花灿烂难自控，你我已变巅峰。让理想冰封三袖，疲倦面对俗世人，云雾里躲藏。 信心轻轻输送，成败面对于我能，能让我盼望闪一 系啊，佢哋系 Blue Jeans 蓝战士，岂有此理啊！唉，头先好在有个听众都为我恢复翻个名誉， 佢仲有文字去支持添， 仲有埋文字 support。佢就同我讲个猴仔，头先你听嗰个版本咧，即系话小时偷针，大时偷金，最尾佢咬咗妈妈嘅奶奶咧，系真嘅。我头先都失笑咗一下，搞到好似个气势蚀咗， 自己有啲心虚系嘛？ 系咯，俾你两个只眼咁望住，搞到自己都怀疑系咪真咬奶奶？但我明明记得，我剑侠真系咁同我讲噶嘛，剑侠冇咁咸湿噶嘛，因为讲真噶。后来我俾我睇翻嗰个网页啊，我多谢阿听众阿 Lee 咧，佢即刻咧就 send 俾我睇，咁我都见到话系啊，因为最尾咧佢喺嗰个文字版本里边咧，佢就话终于要俾人哋秋后问斩，临斩之前咧，佢个要求就系咧话我要再食一次妈妈嘅奶奶。咁母亲就喺度啦，于是就满足佢要求，点知佢一口就把他母亲的乳头咬了下来，而且话我小时候偷东西，母亲没有制止过，现在非常恨你咁样。 哦，但系都有听众话咧，阿田个版本都啱嘅，即系咬耳仔都啱嘅，因为可能呢啲即系流传落嚟， 流传有好多演绎， 好多个唔同嘅版本 都有的。但系我个人倾向咧，咬奶奶嗰个咧会真实啲，因为点解呢，嗰、那个似翻个拇指咧，由细去到大。 细个你俾我做，点解嗰阵时唔教清楚我系咩时候先至应该做？ 即系嗰个联系咧，就似乎系我细个就食你嘅奶奶大嘅，但系你冇教好我。到我而家大个啦，如果我可以再翻去以前，又食翻奶奶，但可能已经冇机会啦。又或者我翻去以前，你会教翻我，咁我而家唔使死啊嘛？系咪哇？系咪真系好深刻？是不是即刻你都想再试一次做呢个妈妈？ 我简我都系话呢个故事系血淋淋， 真系血淋淋。 同埋有嗰啲咩格林童话咧，佢咪有啲嗰啲血淋淋版啊、恐怖版啊，有啲嗰嘅。 其 实 你讲开呢个咧，呢几日都有人喺度咧揾咧，就话嗰啲童谣啊， 系 就话咧有啲歌谣咧越听咧，其实就系咧嗰啲叫做咩细思极恐啊，即系越谂咧就越觉得恐怖噶。例如嗰阵时候你都讲过有只雀仔跌落衰咧， 系啊， 其实系好恐怖噶嘛。 其实我想讲任何嘅童话故事都系恐怖噶。 仲有一个咧。这个是普通话版成日都会唱的咩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跟住再唱歌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跟住啲人就话点解一只老虎冇尾巴一个冇耳仔。 係啦好奇怪 嘅。係啦你都觉得好恐怖我哋见到。 西方嗰啲都系㗎。係。灰姑娘要试鞋呢跟住点呀 点样唱 㗎 ?Ugly Sister 呢穿唔到斩脚趾囉。童话故事斩脚趾。大坏狼呀、啊、要食三只小猪咁点呀攞煲熱水淥熟佢啦、 啊、 即係呢啲我真係覺得冇一個故事可以同小朋友講㗎。 所以囉去到後來我哋自己演繹咋嘛佢唔係六大灰狼佢幫佢沖涼咋。 我真係未把佢 咁做囉。 係呀、啊、所以啦你諗下咬奶奶變咗咬耳仔。原來就係咁樣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社会的矛盾、纷争、不满和愤怒，都是因为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而引起。政府今次修订工作完全失败，是因为政府工作做得不好，包括对社会脉搏掌握不够，对政治敏感度有偏差，构成今次的失败。早前他已经致歉。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强调，条例草案已经寿终正寝。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市民可能想要较斩钉截铁的讲法，所以表明条例其实已经死了，大家不用担心有手段令条例在立法会重新讨论。相反，如果今日撤回草案，三个月后亦可以重提。 林鄭月娥又應多間大學學生會要求，表明願意同學生代表進行公開、冇前設的對話，並會盡快安排。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記者提問會否下台時說，她本人仍然有熱誠為香港服務，希望大家給她和管治團隊機會，以新的施政作風回應市民對經濟民生的訴求。林鄭月娥又說，行政會議是特首的重要諮詢機構，個別行會成員對未能掌握民情民意已經表示歉意，他認為要向前看，要發揮行會諮詢和顧問角色，防止再有脫離民情的政策在行會獲通過。被問到有人在修例事件中輕生，他有什麼回應？林鄭月娥說，對於有個別市民因為今次事件而做了一些傷害自己的行為，感到非常痛心。她在這個星期已經動員非政府機構提供輔導服務，期望將現時瀰漫在社會的負面情緒盡量減低。她又說，未來會投入更多資源為青年人解決焦慮。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表示，政府在修訂逃犯條例毫無疑問犯下嚴重的政治判斷錯誤，又相信由法官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近期事件能夠更有效探明真相。他說，提交報告需時，期間可以讓社會緩和氣氛，協助和解。李國能在報章撰文指，獨立調查委員會長遠能夠提升警隊聲望，有機會還警方清白，又說探明真相方面，監警會不及獨立調查委員會有效。他又說，暫緩和撤回草案實際上沒有分別，加上撤回有助和解，政府應該撤回草案。至於有聲音要求特赦示威者，李國能認為現階段特赦並不恰當，每個人都要受法律約束。他說，衝擊立法會的場面醜陋和令人震驚，涉事者如果在公平審訊後被判罪成，法庭應該考慮具阻嚇力刑罰。美國國務院批准向台灣出售總值$22 億軍備，包括坦克和可攜式防空導彈，台灣當局表示歡迎。台灣的國防部說，美方持續提供防衛武器，有助強化台灣自衛能力和維護區域和平穩定。又指今次是特朗普政府第四次對台售武，顯示軍售趨於正常化，台美雙方持續鞏固安全戰略夥伴關係，共同維護台海自由民主和印太和平穩定。台灣的外交部說，華府依照台灣關係法持續對台售武，不會對兩岸關係造成影響，反而強化台灣的防衛實力，嚇阻可能的軍事進犯，才能夠維繫兩岸和平穩定。總統府發言人說，華府持續以具體行動履行對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的承諾，協助台灣強化自衛力量，對此表達由衷感謝。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21点，跌咗212点，成交金额3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40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2，跌2.8；盈富基金28.8，跌2毫；吉利汽车11.4，跌7.6。中国平安93.9，跌1.65；友邦保险83.55，跌1蚊；安踏体育51.1，跌1.5；新城发展控股7.21，升2.1；建设银行6.14，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1，日元108.8， 瑞士法郎 0.994， 澳元 0.696， 加元 1.31， 新西兰元 0.663， 人民币 6.883， 英镑对美元 1.251， 欧元对美元 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0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2,9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5美元，卖出1,39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七贤道北去红隧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噶，就系、是、七贤道北去红隧方向佛光街桥底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排到去浙江街对出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浙江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咁较早前由于有工程啦，咁工程已经完成咗，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喺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咯，各市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同埋粉岭公路、皇后山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喺食药之前留意下啲药会唔会影响你嘅驾驶能力。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强积金预设投资是一个退休投资的新选择。预设投资由两个混合资产基金组成，会随成员接近退休年龄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管理费和经常性开支的上限是 0.95%， 还会投资在环球市场分散风险。你现在可以选将强积金投资在预设投资或预设投资旗下的两个基金，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十一点四十分。 系啊，你晾衫咁啊，天。 冇将我哋直播室啲唔同嘅用具就晾咗好多唔同嘅报纸， 谂住留翻听日讲啊嘛。 唔系你晾咗喺个电脑 mon 度啫嘛。 咁电脑 mon 咪暂时未有用途，咪晾住佢先咯。即系我就将嗰啲报纸有用嘅摆埋一边先， 系啦。嚟， 唔系话唔用佢，留翻听日用。 好啦，你讲啦。 好， 嗱，搭公共交通工具 系。 好多嘢都唔做得， 系 啱啊！有啲唔啱嘅就应该唔做噶。 啊，当然啦，即系不法行为系唔得啦，但系有啲行为，即系有啲嘢咧系乜都唔带得入去噶嘛。 哦，系 啊，例如 大旧又要申请咁样噶嘛，系咪？ 啊，系啦， 之前带啲乐器、大件嘅乐器啊，嗰样嘢都有一啲嘅新闻出现过啦。 咁除咗呢啲，仲有咩唔可以带入去噶？ 仲有咩？ 香港啊， 嘢食咯。食物唔帶得噶嘛？ 食物係可以帶入去，你唔准食啫嘛。 係係我知係係。 係咯， 可以嘅。 係頭先你講咩啊？ 寵物咯， 即係除咗導盲犬係可以嘅。 係啦，動物係唔得噶嘛。 冇錯冇錯。 即係其實好多我唔知嗱。 唔知系咪全世界都系咁，但系应该大部分咧嗰啲铁路都系， 绝对系大部分啫，只系好多都得嘅，喺外国啊、台湾嗰啲都得嘅。 咁啊，即系搭地铁系啊，即系铁路咧系唔可以带呢个动物噶嘛， 香港唔可以， 香港唔可以啦， 大陆都唔可以嘅， 都唔得，系啦，太逼啦佢。 咁但系咧，由于咧即系大陆人太多，咁有啲嘢就唔知顶， 系， 即系带一啲动物去。 哎哟，点算咧？ 系啦，咁啊带咗只鸡， 带只鸡。养咗好多年， 咁可能咧，咁我谂佢未必养咗好多年，可能咧佢嗰只鸡咧，佢真系咧就谂住送俾朋友嘅，或者送俾屋企人嘅，或者系真系啱啱买新鲜买翻嚟，喂，我跟住搭地铁翻屋企， 可能佢搭地铁去街市买啫嘛， 就系啦。嗱，以前咧我哋啲鸡咧喺街市嗰面咧系攞个黄色嘅纸皮袋咧，系啊，你有冇试过经历？ 好似有印象 系 咁样， 我记得 嗰个纸皮袋咧系个底好阔嘅，跟住咧就 成间屋咁样系嘛，黐起咗， 跟住咧有条尼龙绳。咪即系嗰个条绳咧就抽住，咁跟住鸡咧就喺度困住咯，咁样抽翻屋企。 我有经历过呢个阶段嘅，我有经历过一次咧，就喺姑妈屋企，姑妈话：阿祖啊，我切鸡啊，咁样。咁但系嗰只鸡系成只本身系生勾勾嘅， 冇错。 咁我嗰阵时真系好细个，唔知姑妈话我切鸡，咁我去睇啦。咁我冇谂过，原来系咁样切嘅。即系真系劏佢嗰阵时咧， 好恐怖 嘅，系咁嘅。我系 阿姑妈， 阿姑妈叫我睇住，跟住我系睇嗰阵时，我呆 咗啊！ 吓吓， 恐怖片啊！ 咁样系啦，内容其实大家都知噶啦，不过就唔再即系解说一次啦。话晒， 我都顶唔顺你呢 个。我哋呢个年代嘅小朋友，佢哋开始放暑假，佢哋唔知哦，原来系咁切鸡嘅咁样，原来劏鸡系咁嘅。 所以点解会叫杀鸡儆猴啊？证明杀鸡都几恐怖咧，好少叫劏鱼儆猴啊！劏条鱼冇咁残忍个相对个动作咧，哇！所以咧心都嚟 嗰个画面，我到而家系一世都记得，我记得埋自己个样，我真系擘大个口得个窿。啊！原来咁噶，够啦，咁样啊，咁样 啦。但系啲大人又唔会介意咧，话喂，仲叫埋你睇嘅， 系啦，系啦，系啦。 好，咁啊，跟住咧就只鸡啦。咁点啊？即系佢咧真系带咗只鸡入去搭地铁，咁啊，跟住咧就啊，俾职员见到。 嗯， 职员就话：，诶，呢位太太。啊！呢位太太，你好似带咗啲嘢唔应该入嚟地铁喎。 系 咁，跟住个太太话：哦，系咩？我唔知喎。你嗰只鸡，你嗰只鸡嚟嘅，你地铁唔可以带入去嘅。 系系系。 咁你估个太太有咩做啊？ 你估个太太做啲？ 我有睇到，我唔估。 虽然我有睇到，但我都可以估嘅。 系啊， 好 系啊， 咪飞咯， 飞 最多我帮只鸡买多张飞。 哦，俾个位佢 系啦，你都上飞机啦咁啫嘛，我买咗张飞得唔得啊？行李咪摆一摆啊，行李架咯。 嗱，依家唔系钱唔钱嘅问题啊嘛，系咪先？系佢唔可以 无赖噶嘛？嗰件事系咪有少少？ 佢唔可以带动物啊嘛，我话佢唔系动物嚟嘅。 系咯，我都会话佢有名噶。 系啊， 系啊， 佢叫阿花啊。 系啊，运财鸡啊，嗰啲招财猫嗰啲 friend 嚟。 唔系都系唔系嗰晚名唔名嘅问题啊嘛？佢始终都系一个动物啊嘛。 咁我同佢讲，其实佢系个公仔嚟嘅，入电嘅，似啫嘛个样。 哦， 得唔得？ 诶，嗱，呢个真系去到好， 呢个都得， 真系唔系鸡嚟噶。 系啊，佢唔系鸡啊，东我个电子鸡，佢个名叫 Tamagotchi。 系啊，我养佢嘅， 养佢嘅，不如养越大只啫嘛。你最新个 VR 版你未玩过咩？ 嗱，咪出世子啊，其实我生嘅佢好冇。 又唔系，做咩又攞自己嚟教飞咧？ 大妈咧就话啦，哦，咁样啊，养完只鸡咧就唔带得去啊，做唔到乘客啊，我又冇买，又唔 俾我买多张 飞 啊， 系咪先啊？咁你点？ 佢又唔想放弃只鸡 啊？咁我又唔想，我已经入咗地铁啦嘛，系咪先？我又唔想。放弃我只行翻出去，系咪先？佢结果咧真系 好变态，我都觉得佢。 但系我嗰身唔系所有阿妈能够做得到咯。佢竟然喺个铁哦，好啦，得啦，佢你唔要佢活口啊嘛，我同佢杀咗佢咯。 佢冇话唔要活口嘅，人哋话你唔带得入去咋？ 咁即系咁讲啊嘛。 即系死咗可以带啦，系咪？ 死咗就得啦，系咪？即系你唔要活家禽啊嘛。 系系系。 咁我咪就喺度 勿摸活家禽。 真系 又嚟， 即时喺个铁路里边咧，徒手就掹。 好恐怖啊！谂起都 真系好恐怖， 我等只鸡真系好惨， 真 系。就算我难逃一死，都唔系想俾你生剥噶，系咪？ 系啊，因为即系都要有某程度嘅， 都有啲系人道处理啊，即系你一系电晕佢先至剥啊，你唔好咁样喂。 但我想问，而家嗰啲咧，即系鸡场嗰啲咧，即系如果你要即系 要劏 鸡嘅话咧， 应该唔系生剥噶嘛？ 唔系噶， 都系锯咗先嘅， 锯 咗先嘅。喂，咁佢都。 咁佢有即系咁，唔好形容得太仔细啊！即系佢哋都会先尽量了结咗佢生命，你先至进行呢啲清理噶。 系，所以我都系有份食嘅。琴晚我都有食鸡。 系啊，唔系，但我哋强调唔系咩叫做滥仁慈啊！我哋意思即系话，咁佢死都要有得一个比较文明啲嘅死法噶。 成日都系咁讲，人道 嘅。如果唔系你虐待噶嘛，你就咁掹毛。 同埋佢今次系喺一个即系件事发生喺呢个重庆嘅， 系啊系。 佢真系喺一个重庆嘅地铁站度咧， 公共地方， 公共地方你话唔俾。俾我大只活鸡，咁我就喺你面前度处理咗佢啦。 佢想咁样做，吓死！但系我觉得佢其实以退为进嘅，即系等于啲人话你盘劈咯，你唔俾我带啊嘛，我倒烂晒佢啊，抌烂晒佢，佢就谂住劏只鸡嘅啫。 唔系喎，佢真系有做到。 佢有掹毛咯，但系佢冇劏嘅，佢 点？因为我谂佢冇刀啩，唔系个身有刀都仲惊我呢样嘢。 哎呀，你唔好刺激佢添啊！ 对唔住， 你同佢讲话你冇刀咧。 你点知佢啊？ 佢用第二啲方法对只鸡，嗱呢啲唔好讲啦，越讲越恐怖啦。佢应该真系咁做点算 啊？估到系你 仲嚟喎， 真 系。 唔 系咯， 你真系讲喎， 唔系咯，叫人唔好讲咯，啊，岂有此理真系。 免责你， 点都要讲噶啦，啊，咁好啦，对唔住啦。 唔系咯，但系佢最后，因为我记得睇嗰单新闻嘅时候，佢系不了了之嘅，佢冇真系话已经锯咗佢咁样噶嘛。 咁唔系咁，但系即系点都好啦，佢只鸡应该系爱嚟食嘅。 只鸡就梗系爱嚟食嘅， 但系点样处理咧？其实就系佢嘅手法咯。 系，我都知。 但系佢作为职员嘅时候，可以点啊？佢真系佢唯一法噶嘛。 我上次。见过有一单新闻咧，佢都系大陆嘅，佢就系话嗰啲唔同嘅嗰啲小区度咧，就有个主妇咧就谂住劏鸡，点知咧佢就冇闩好个窗门，只鸡直情咧逃走啊！佢喺几廿楼，但系佢就跳咗出去窗台嗰度咧，咁佢跟住出完窗台，咪有啲 飞甩鸡毛， 系啊，类似嗰啲挤冷气机位嗰啲地方咁样咧，嗰只鸡就暴咗喺嗰度，唔走噶啦，佢哋都揾晒嗰啲咩物业管理处啊，都唔知点对付佢咁样，系啦，咁啊跟住对峙咗好耐之后咧，佢话冇办法。迫于无奈咧 ，call 警察嚟，揾埋消防啊，警察咧，咁跟住，但系嗰阵时嘅任务咧，啲警察都话。咁我哋係救佢定係殺佢嘅？其實即係因為平時係救嗰啲小動物咧。哎呀，有隻貓啊，匿埋喺個簾篷度咧，救翻佢咁樣。 嗰啲咧就係寵物，呢啲就係食物啦。係 啦，你救咗佢之後又嚼喎，咁樣。咁佢話咧，擾攘咗足足有一日㗎。因為佢話咧，佢哋冇諗住即刻報警，因為太嗨啦嘛，你報警咁樣。 阿 Sir， 我只雞 唔係我走得只雞啊， 飛咗喺個冷氣機嗰度。 係啦，咁阿 Sir 話你咪玩啊，我好得閒咩，同你捉只雞咁樣。佢都過咗一日咧，即係迫於無奈。嗰個師奶又好有心機嘅，佢死都唔放棄只雞， 睇住佢。 係啦，即係佢話我點都要將佢捉翻翻嚟嘅啦。 我諗係啖氣嚟嘅啫，冇理由輸俾只雞。 其實如果你 俾你逃脱咁樣， 其實唔係應該讚賞佢嗰種生命力 堅持啊！你講緊 你嗰個師奶嘅堅毅， 只 雞 嘅堅持，我都覺得雙方面都 係。我咪就係話咯，你應該讚歎只雞嘅堅持，你應該由佢咁啊！但唔係喎，嗰個師奶。佢話：我幾廿蚊買翻嚟，我點會俾佢走就咁走？ 我覺得大家都係為啖氣，有少少似嗰啲咧。你同一個小學雞咧，都係只雞啊！小學雞嗌交嗰啲， 係啊， 你過嚟啊，我你係打我啊，我唔過嚟啊，即係有啲少少咁樣嘅對峙咯。 最後終於揾警察， 真係 就唔知點樣搭雲梯，因為我聽報道嘅時候佢又冇咁仔細，總之就捉翻只雞落嚟啦。 咁結果 咁你係個師奶，你仲殺唔殺唔殺佢啊？ 係咯，嚇！ 你仲殺唔殺佢先？ 好似有啲靈性啊， 係咪啊？ 即係有少少驚佢啊！ 即係似係嗰啲漁夫咧，咪話如果佢哋捉到嗰啲大魚咧。通常就话如果唔知已经有体型有几咁大嗰啲咧，哎佢有灵性噶，可能系海龙王嘅书童嚟噶，唔好杀佢啊咁样啦。 百几年 系啦，会放生噶嘛，放唔放只鸡？ 我放， 放唔放只鸡？ 我放， 你会放？ 可能个师奶就系想话我救翻只鸡，我唔系想食佢，我想救翻条生命啫。我都系捉翻佢落嚟，我惊佢跌死，你明唔明啊？ 可能有啲师奶嘅选择就会系放，放血嗰个放啊嘛，搞掂佢啦咁啊。 结果系点啊？ 结果唔知啊。 结果真系。难逃一劏 哦，真系啊！ 俾我就养住佢啦， 系咯，翻咁蛋。 睁开心眼，但我信仰，实现给压力，我的心也坚持撞向这一堆碳。为见你一刻，招急一千万，为你赞美，十倍地悉心装扮，怀抱里燃。心仍是冷，表面强如钢的鸡蛋，低温一早破碎我的心疼。无奈你下意识，从来未移动，实在太深。拖拖拉拉，原来渐已经烧光我内心，耗尽了我个性，对你太过尊敬。 青春仍然未中伤一颗，万年青，毕竟我岩石里寻觅到半点爱，鸡蛋纵然撞破也尽气。自信似堆沙，一一的冲刷内里理智，分不出快慢，划空一切尊严，愿你会贪一眼，逐快去搬开，搬不开这坛，用上吊臂，但铁石多么坚硬，融化你成为多年习惯，感动和顽固的中间。内存在这大雪山，拖拖拉拉，原来甜已经烧光我内心，耗尽了我个性，对你太过尊敬，令到关系结冰，问我怎样破冰，花光青春。石里寻觅到半点爱，鸡蛋纵然撞破也尽兴，能了结吗？明白是天有化，谁知同路你能圆白吗？放得开吗？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今日风头火势咧，咪话有啲嗰啲叫做 working holiday 啦，就即系原来好多中伏位嘅，咁但系即使咁多中伏位咧，大家都系前仆后继咁样咧，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咁样咧。 仲系年輕嘅時候，可能又未有家庭嘅責任啊，咁多啦嚇，即係未有自己嘅小朋友啊，咁樣嘅話咧，跟住就睇下個世界。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學做人處事好好嘅一個方法。 即係起碼，因為即係自己要自己經歷啊嘛。 係啊，睇下世界幾大咯，同埋冇阿爸阿媽真係照顧喺你隔離咯。你真係冇得食嘅話，咁你就要做嘢咯，做到好多食為止咯。 同埋嗰個世界就咩不如想象中美好咯，即係好似阿方浩文，假使世界不似你預期。咁你会见到啲咩咧？咁样 仲喺 working holiday 嗰个阶段，即系都系讲紧20-30啦，三十之前啊嘛。咁我觉得佢哋未有咁成熟谂啲，即系 衰咗唔紧要 系啊，即系嗰啲咁样嘅。即系所以你头先所讲话啊，呢度咁乱啊，不如走。我谂唔系呢个阶段，系佢哋谂。 啊，唔系嗱，其中有一个咧，其实都系之前报章做咗啲特辑咧，即系话嗰啲叫做工作假期中伏位咧。先讲头先你嗰个感慨啊，嗰个都系唔知25-26啫嘛，因为都系嗰句你30岁前噶嘛。佢话佢去咗，佢话去咗澳洲工作，咁当然咧一套戏嘅嗰阵时啲报纸买晒嘅。咁但系咧佢结论系咩咧？佢话好过香港。佢话因为咧嗰度有真系所谓嘅工作生活平衡啊，嗰个 work life balance 咧。佢话起码我喺澳洲啊。 落咗班之后咧，我可以望到个有天望到啊， 是是是 有个蓝天俾我望到咩都好啊。佢话香港咧，因为住嘅地方系细啦，空间好狭窄咧。佢话收工同翻工一样咧，都系充满咗压迫。 哦，咁呢个系生活环境啫。 唔系啊，其实一样啫嘛，即系你唔好以为话佢得廿零岁咧，冇咁多人生感慨咧。廿零岁嗰班而家先至即系容易感到即系沮丧啊。 我自己有几个朋友咧，佢哋系即系完咗呢个 working holidays 之后咧，就尝试喺嗰边度继续生活咯。因为咧嗰个原因即系我冇记错有三个嘅起码，咁佢哋都系会觉得同香港一个好大嘅分别，除咗即系生活嘅节奏啊、压力啊唔同。佢哋覺得喺外地有發揮嘅可能性，因為咧即係喺香港，佢話咁我翻到嚟，咁我又揾翻份 office 工啦，跟住又過住即係朝九晚五嘅生活啊，日日有得做㗎，亦都會有，佢又未必係諗悶嘅，但係佢覺得發揮嘅空間冇咁大啊，即係我要繼續有得一步一步向上啊，揾到更加多嘅錢啊，或者有啲晉升嘅機會，佢覺得香港比較少，但係外地咧呢個空間相對嚟多，即係佢話有一啲嘢我要發展一樣新嘅事業。我可以自己做老板嘅，但我需要嗰个条件冇咁高啊，即系我未必需要一定要好大嚿钱啊。啊，我都咁又可以，即系譬如有一个佢本身系做蜂蜜场嘅，过咗去澳洲，跟住佢发现学识咗嗰样嘢之后，佢话如果我真系想继续做呢一样嘢嘅话，我喺香港又冇乜得发挥噶，但如果我喺嗰边嘅话咧，我就有呢一个嘅机会啊，空间相对地大，咁有啲就选择咗唔翻嚟咯。 咁而家咧就有几份报纸都有卖咧，就话呢啲中伏位咧，唔知点解。好多都系讲喺澳洲农场工作。 哎、我头先都我头先讲紧嗰个澳洲嘅蜂蜜啊，佢都系澳洲农场。 系啊，佢嗰个叫做 唔知点解佢可能佢哋嘅 佢 哋嘅工种选择就 系 农场多啦，可能 系。 系 啊，就士多啤梨啊嗰啲咧，好多都系做呢类噶。 咁但系种伏位咧，唔知点解有几个都系讲喺澳洲农场啦。譬如我头先睇到有一个咧，就是、英国嘅一个留学生咧喺嗰度做嘢。咁佢话咧好黐线嘅，佢话。屋主咧就话佢哋唔单止系需要一个农场工人，其实系想要一个妾侍。 吓， 系 额外服务啊？ 佢话系个老婆提出嘅，个老婆咧每日就喺度整理紧一个网站，呢个网站系咩主题呢？一夫多妻网站，系个老婆喺度做紧呢样嘢。而个男人咧就每日着住孖烟通周围走，仲话我哋夏天不嬲都系咁样唔着衫噶啦。如果佢行过身边咧，仲会将佢咧拉埋嚟佢只脚嗰度坐低添咁样，咁当然好恐怖啦。咁于是乎咧，佢住咗九日之后咧，就已经被逼咧就要同埋嗰啲即系动物咧，因为农场啊嘛，一齐住。咁佢就知道咧呢个简直恐怖变态屋啊咁样。 要走啦，应该。 咁另外一个啦，咁另一个咧就是、之前香港嘅，佢就唔喺农场，但系佢澳洲咧嗰啲酒店咧就打工。咁咧嗰个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啦，佢一个投诉真系劲到爆，佢话。嗰、那個老細係有好嚴重嘅種族歧視嘅，佢同一個韓國人一齊做嘢咧，由朝俾人針對到黑。咁佢話咧，譬如包括啲咩咧，大家一齊有得飲茶咧，輕鬆咧。嗰、那個老細直情係話：你哋個個都有得飲，係呢兩個冇，一個兩個亞洲人嚟嘅。 哇，講到明嘅。 係啦，佢點解會知咧？佢話有一日佢哋俾佢炒咗， 係 特登要炒佢哋。咁佢好笑嘅，佢嗰個寫法咧，即係學識英文嘅重要係幾好咧？佢話韓國嗰個朋友咧，淨係識得用簡單嘅粗口嚟鬧佢，其他講唔到。佢話咧，佢就用英文咧就逐點反駁老細，咁就據理力爭啊嘛。於是乎老細去到最後咧無計可施，就話：OK， 我承認，因為你哋兩個 FK 嗰个英文字母嘅 Asian， 所以佢话要炒你哋咁， 仲要侮辱佢哋， 系 咯，种族歧视。其实点解开头要请佢哋啊？咁 好多话唔想噶，因为佢哋话佢话咧互为因果嘅。佢话一嚟佢哋唔知点解对亚洲人有啲歧视，佢话二嚟咧香港人就做衰咗个朵啊。佢话试过嗰啲恶行，包括咩咧？派傳單就派咗入垃圾桶啦，辭職冇通知就咁走咗啦。咁佢話互為因果咧，就越嚟越憎嘅。咁但係佢都覺得澳洲咧，相對嗰個人嘅經歷咧，直情佢話。如果冇亞洲人咧，我諗佢哋都癱瘓噶啦，因為佢哋啲白人咧唔係幾做嘢咁樣， 游 手好閒。 但有陣時又成日話， 好多地方都係咁講 㗎。係啊，有亞洲人咧又過到去咧，有一啲就炒到佢哋嘅樓好貴，又影響到佢哋嘅生活。 所以嗱，你話呢個係咪一個 working holiday 咧？如果你當係放眼世界、認識真實嘅，唔係旅遊宣傳片咧，咁你真係不妨一試，望清楚啲嚇。 冇分別，加上撤回有助和解，政府應該撤回草案。至於有聲音要求特赦示威者，李國能認為現階段特赦並不恰當，每個人都要受法律約束。他說衝擊立法會的場面醜陋和令人震驚，涉事者如果在公平審訊之後被判罪成，法庭應該考慮具阻嚇力刑罰。 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炎热的天气。另外，同一套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华南北部，预料该低压槽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98点，跌233点，成交金额3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40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4。跌2.6，盈富基金是28.75，跌2.5，吉利汽车11.46，跌7毫，中国平安93.8，跌1.75，友邦保险83.45，跌1，安踏体育51元，跌2.5，建设银行6.15，跌4仙，新城发展控股7.21，升2.1。港交所270.6，跌3.6。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英镑9.772，瑞士法郎7.856，澳元是5.433，加元5.962，新西兰元5.176，欧元8.7571。每百日元对港元7.1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44。日经平均指数报21526点，跌8点。港金现价报1299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4.8美元，卖出13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佐敦的各士道有紧急维修工程，各士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慢线封闭，现在都是比较车多。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有路陷，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即是怡丰园对出慢线封闭，都是一带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和粉岭公路皇后山方向粉岭。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远离烟酒，少食盐油，多菜少肉，日日运动，健康精明之选就是这么简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新一代电子护照采用更高防伪技术，开创科技新里程。申请证件服务站新增自助拍照功能，填表、影相、付款一站完成，亦可透过流动应用程式或网上递交申请，处理只需5个工作天。令我郭伟亮 Eric Kwok 同大家更方便、更快捷遨游世界。新一代电子护照，前瞻未来，联系世界精彩。现有护照有效期内可继续使用。 二台通识60秒。 欧盟委员会由28位专员组成，每一位负责一个专门的范畴，例如是气候变化、交通、贸易、能源等等。职位会由委员会主席委派。 所有的专员包括主席是由欧盟28个成员国的元首，即是好像德国总理、法国总统、英国首相等，去协商和参考欧洲议会的议员之后推选出来，之后要得到投票通过才能够正式就任，每一届的任期是五年。专员一旦宣誓任职，就需要摒弃他的国家的利益立场，为欧盟整体谋福祉。欧盟委员会主要有以下的职责，包括提议草案、管理欧盟的财政预算、确保成员国遵守欧盟的法律，以及代表欧盟出席国际会议，例如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各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都嗰啲你哋都好啊，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讲下天气先。 31度气温，相对湿度78%。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啦，星期二呢个环节咧，我哋司机大佬，大家好，系啦，所有路面嘅驾驶朋友吓，都关你事。不过行人咧，其实我哋都关心嘅。 系 嗱，譬如睇咗一单新闻啦，佢就讲到咧，啱啱有一位嘅的士司机大佬， 系 佢都话，其实即系有阵时遇到我哋即系耐唔少就会话，有啲司机大佬咧，好似就啊。麻麻地咁样，但其实有阵时咧，你搭嗰个咧，你系咪自己真系做得好好啊？ 你 系咪 一个有礼乘客先？嗱，佢今次 long 礼咧，有礼同 long 礼两样嘢。 呢一单新闻咧就唔止 long 礼添，即系如果咁样睇啊吓，佢咧就系话咧有一位嘅司机大佬遇到一位咧，报章就形容为无赖男人。佢就话咧搭的士嗰阵时咧，就叫阿司机大佬佢落车嗰个位置咧就呢个翠林村嘅巴士总站。 吓 嗱，咁我就讲到呢一度， 系 的士系咪可以入巴士？总站 得 除非佢隔篱有的士站， 系咯， 因为有啲巴士站隔篱有的士站， 系非系咯， 系啦， 因为有啲有 van 仔咧，同埋小巴一齐噶嘛， 系， 但只不过大家个位置唔同嘅啫， 系啦，嗱，呢个翠林村嘅巴士总站啊，乘客咧就要话司机驶入去咁样，咁啊司机咧就拒绝， 系 拒绝就即系话我唔可以咁驶入巴士站噶，咁佢话呢个就我落车嘅地方，咁样， 里边 冇啦，系啦，咁所以咧佢哋两个咧就开始咧就嗌起交上嚟啦，之后咧仲报警添， 其实有咩好？闹咧，我想话咧，嗰个乘客都即系人哋入得佢就自然自顾自然会入噶啦，咁唔入得你夹硬嚟都要闹人嘅，咁霸道噶啦。 系啦，总之佢哋就嗌起交上嚟啦， 系 啦，咁跟住咧就喺两个人咧等紧呢个警方到现场嘅时候咧，呢位嘅乘客咧嗌紧交噶啦，呢位乘客咧就话唔得，我要落车食支烟仔咁样，咁跟住咧司机大佬就惊啦， 吓 你落车食烟仔， 你唔俾钱噶， 系啦， 系咯， 你未俾钱噶。你未俾钱， 你 会唔会？ 你可以随时走开添。 就系啦，司机大佬就有呢个要求啦。佢就话：喂，我真系惊你会唔会一走了之噶？不如咁样，你俾咗车钱先啦。车钱咧就66.5。但呢位男士咧就冇理会，照样落车，仲闹翻个司机就话：即系都系嗰啲有少少小学鸡嗰啲嗌交嘅方法啦。我而家未喺度啦。我都冇走， 你我走开呀吓，成个人冻喺度。 系啦，又拍到片嘅，咁样咧期间咧嗰啲粗口咧都真系飞嚟飞去嘅咁样。跟住咧仲跟住咧就后屘咧就唔理啊，即系有一啲少少嘅身体接触噶啦嗰样嘢，佢咧就唔理呢个嘅司机阻止佢，最后咧就自己就真系走咗啦咁样。咁呢一段片咧就摆咗上网嘅，好摆咗上网之后咧，好多人都会话即系呢一位嘅乘客啦，喂你搭车唔俾钱，仲要大声夹恶咁。样冇钱又点解要坐的士啊？咁样跟住咧，亦都有人咧就向住呢个乘客嗰方面去谂嘅，佢就会话呢一个司机咧，你咁都报警系唔系一个问题嚟嘅？系唔系浪费警力咧？仲有人咧就怀疑啊，呢一个嘅司机话报警佢。 有冇真係報警呢、即係究竟件事係點解決？咁講真的真係佢哋兩個先至係最清楚嘅啫、我哋都係喺隔離嗰度睇嘅啫，咁樣 都係花生口啦，但係知道有件咁嘅事啦，所以咪話問題係嗰、那個乘客好有問題囉。 你咩問題呢？ 明明即係嗰個係唔可以落得車嘅地方，你叫人哋駛入去，跟住仲 要無理要求， 跟住係一定係無理要求，除非嗱。我唔知 系啊， 我冇去过翠林巴士站，除非里面真系可以落得而阿司机大佬 特登唔落咁啊，系啊，但的士大佬好少会同你喺度玩呢啲嘢嘅，如果落得嘅话， 咁我哋就当睇呢件事咧，就当系个乘客系好无理要求 咯。 喂，其实你滥乜交啫？你其实自己都就系唔啱在先噶嘛，真系摆到明系咪？其实佢想呃车钱啊，即系佢想投资 呢个，即系搞咁大单嘢就系为咗66.5， 你应该唔会嘅。不过有啲人可能佢会觉得我上得车咧，可能佢太睇得起的士啊，佢认为的士系我哋香港路面上面咧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捐东捐南乜都可以停得嘅， 系啦， 双黄线都停俾你。 因为以前你真系见过啲的士大佬为咗做生意咧。点都停噶嘛，佢做乜都得噶嘛，可能佢真系个 或者接个客同埋落个客嗰个位置咧，又好似有一少少双重标准嘅， 可能嗰个乘 客双黄线嗰啲 嘅，可能个乘客会觉得，切，你而家咪扮嘢啊，突然间唔肯落，即系佢可能会咁谂咯。 又或者可能之前真系有的士大佬入咗去俾你停嘅，都唔定唔知，因为我哋唔系故事里面嘅人。 但你知啦，就唔系每个的士大佬都系同一个车牌 number 噶嘛，有啲的士大佬进取啲，有啲可能佢保守。啲双黄我唔停嘅，站头排队咧，即系第二架就拒载你噶啦。 即系简单嚟讲，有一啲嘅的士司机咧就话你上嚟咧，你去边我都会车你去嘅，你要过海我都去嘅。但有啲咧就 系 话你过海我唔去嘅，即系都唔同嘅司机大佬都有唔同嘅情况，唔同嘅乘客有啲都好似阿天咁样讲，佢呢个真系几浪礼噶。如果咁样讲嘅话， 所以真系佢觉得最后收科系点啊？ 冇啊，走咗咯，逃之夭夭咯，咁样嗰个乘客咧就走咗啦，咁样。咁我估咧，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咧，唔同嘅司机大佬。即系你哋都 期望值啊，期望值太高啊，可能你对于嗰个的士嘅功能咧，其实佢嗰架的士咧，佢都系要跟规矩做事 的。系啊，司机大佬有啲时候咧，都真系可能系好受气嘅，辛苦晒啊，真系。 要奔波，痛苦中挣扎，只可以工作工作，没有记忆只得假设，工作工作，就是未满足。工作 好啦，司机大佬咧就固然头先嗰个的士嘅新闻咧，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可以讨论啦，或者你将你一啲即系不合理嘅状况摆上嚟，冇人欢迎啦。 司机们啊，即系你有冤无路诉嘅话咧，同我哋分享一下，绝对欢迎啊！ 咁但系另一个题目咧，我哋今日都尝试向难度挑战啊！我哋亦都希望咧开拓呢个新嘅领域咧，因为起码我哋三个咧就真系未有呢个能力拥有呢一种嘅车牌， 系 中港车牌。系啦，因为传说中嘅中港车牌系好贵 嘅，好难，同埋好难考， 有 quota 啦， 好难攞，系啦， 系啦，即系佢而家唔系讲紧话你考，因为其实唔系讲紧考嗰样嘢，即系唔系话你去考国际车牌咧，你有个驾驶执照，佢系讲紧话 申请呢个牌， 佢系讲紧话你嗰个车牌能唔能够系嗰个私家车咧，中港两地跨境咁样走咧， 系啦， 就有钱都未必攞到嘅。咁我哋以前成日听嗰啲讲法咧，就一系就以公司做单位，一系咧就系你要。里边有啲唔知咩投资啊咁样咧，咁所以咧， 总之就唔系话你入纸去正正式式申 请， 系啦，就从正常嘅好似 即唔系话你排队就攞到嘅，咁于是乎，首先第一，我哋对中港车牌已经觉得咧，哇，你攞到呢个牌咧，即系非富则贵啦，或者有实力人士啦，系啦， 因为都讲紧有炒价， 有炒价噶嘛， 唔明点解会有炒价？ 系啦，我睇报道咧，原来 系一个政府部门发出嚟嘅牌嚟噶， 同埋唔同嘅关口咧，原来系有唔同。嘅车牌噶喎，原来系即系深圳湾嗰个中港车牌，同埋港珠澳嗰个咧系唔同价钱噶喎。 系啦，咁但系咧，先点解我哋向难度挑战咧？我哋真系消化唔晒，但我哋净系知道咧，原来话呢一两个礼拜已经出咗个新闻咧，就话有一啲中港车牌嗰啲 agent 啊，中介公司咧就话大抛售呢一啲车牌， 系 仲话咧割价倾销嘅。咁佢有几割价咧？第一就平价啦， 系 70万又有，50万、60万都可以散货嘅。 哇，讲紧一个牌要咁多十万， 仲要系如果要割咗价噶咯，即系话之前系好贵啦。好啦， 系啊，曾经我睇到吓，佢话咧深圳湾口岸啊，曾经喺2016、2017年啊，即系早两年前咧，停发新牌，咁所以咧嗰阵时因为停发咗啦嘛，因为冇噶啦，咁佢话曾经何时咧嗰个牌系炒到170万人民币噶。 系啊，你谂下而家割价 170万人民币， 割价一半噶咯。 而家咧就话咧有一啲嘅销售嘅公司啦，就力 sell 啊 ，sell 啲咩咧？就是、深圳湾呢个嘅低价车牌，你头先话去到几多少钱话？ 170万，系啦， 60万咧 就成交啦， 有成交，仲可以有一样嘢咧，就叫做先租后补差价， 系 咁啊，就话即系你租住都得嘅， 租住先， 系啦，4500蚊一个月租，跟住就再计啦之类嘅嘢咁样， 有冇月供咁样，一供楼咁样， 系啦， 咁系咪即系好似咧类似个的士牌啊？的士牌嗰时咪又系炒到几百万嘅， 佢 一层楼。 系啊，咁佢嗱，而家有几个现象咧，我哋好想即系揾人哋同我哋一齐介绍下嘅。嗱，头先又话嗰个炒价回落啦，先租后买又仲得啦，补翻个差价啦，甚至乎咧，而家个讲法咧，有啲就话。佢話原來咧，廣東省口岸咧就話放寬咗嗰、那個申請車牌嘅管制咧、 啊， 就話啲業界人士就相信咧，未來日子咧，市民自行申領中港牌咧、難度不大 啊。 即係話咧，而家咧應該就唔係話你自己咧啊，去呢個政府部門度，我係曾志豪，我喺香港車牌咁樣，我想換咧，而家應該唔得嘅。 我俾啲錢咁就解決㗎啦。 係啦，而家可能真係咧，你係要透過公司或者咧專門去經營呢啲中港牌嘅地方咧，先幫你做到。第二可以自由行喎， 系， 所以佢话咧，点解而家咧急散货咧，就话哎大件事，以前就独家村，又或者以为指定嘅机构先做到，以后系你个个人都去得到嘅话咧， 所以即系话叫做增多唔系增多足少， 以前就增多足少，以后咧就系即系百货供应， 供过于求， 未必过嘅，但系起码咧就充足供应。又或者我哋如果舉個例咧，等於未有自由行之前， 係 內地嘅旅客你要嚟香港咧，一定要參加旅行團。 係 咁嗰陣時，你就真係撳住食都得嘅喎。喂，你唔參加你嚟唔到香港。咁但係當自由行呢個政策一實施咗之後咧，你就見到嗰啲零團費出曬嚟啦。你因為佢要搶客，如果唔係我就即係啲人不如我自己嚟好過啦。 係呢個世界係咁嘅商業社會嚟啊嘛。 係啦，嗱咁但係因為而家佢只係好似係浸除開緊啫，所以我哋首先係想問下我哋好多聽眾咧。有冇攞中港车牌嘅朋友，嗰啲司机大佬，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而家现在咧，真系你话我就想攞架车揸翻我嘅爱居咧，直接入去大陆嘅， 手續係點嘅？係咪真係要攞幾十萬咧？係投資啊、買賣啊、揾 個？ 呢個 牌同嗰個掛咗佢嘅車， 咪就掛緊嗰個中港車牌咯。而家講緊。 哦，你講緊係即係。 唔係就係藍底嗰個 咧， 佢而家就講緊呢個啊，就話你 即係有咗中港車牌就兩地可以通行 啊 嘛， 係啊係啊，就係要嗰掛出嚟嗰個車牌，因為都話頭先咧唔係話你考駕駛執照啊，駕駛執照即係話你喺大陸可以揸車，咁梗係 OK 啦，但係你想將你自己香港嗰架車直接駛過境，过埋去挂埋个车牌咧，就系讲紧一几廿万嗰样嘢咯。 啲身份象征我认 真，系咯， 分分钟嗰个牌真系贵过个车。 喂，但个问题系个身份象征而家嗰个象征唔系好值钱啊嘛，因为话咧四月咧就已经嘅，今年嘅四月啊，有啲新嘅措施就出咗啦，即系估计咧嚟紧咧，即系好似头先豪仔咁讲啦，要大家攞到牌咧就冇咁难嘅，但系跟住就令到所有唔同嘅价钱咧都嘭嘭嘭嘭，跟住咧就大跌价啦咁样。 系 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话呢一个嘅港珠澳大桥， 冇错，竟然 破产。窿 啊，系喎！ 同埋开头我见到嗰啲资料咧，就话咧就可以攞到呢个牌嘅人，真心唔多噶。 系啊， 我仲觉得好矜贵添。但 系 佢就话咧 ，sorry 啊，呢个高峰期啊吓，就个价钱咧好似系57万嘅， 系 而家咧跌到咧27-28万到，喂，即系跌一倍噶咯咁样，但 系 依然冇人肯接货啊咁样。 系啊， 咁所以你哋见到真系，咦？系咪炒窿咗咧？车牌都 系啊！我哋见到报章讲咧，就话有部分原因咧，我即系都好难考究到，因为我哋又唔系嗰行咧，就有啲就话嗰、那个价钱咧，就话你就算攞咗个中港牌咧，都仲系要俾咁啲咩桥费咧，就有啲觉得话喂咁好唔抵喎， 过桥嘅费用系要 系啦，有啲仲话即系我应该我已经系内地嘅车辆啦，仲要俾咁，然后另一啲就话喂，听讲咧深圳湾咧嗰度嘅中港牌啊，佢话都可以過埋嚟港珠澳大橋，就唔使特登攞佢嘅特定嘅牌，有一個講法係咁樣， 攞到 B 區嘅嘢 ，A 區都去到，我做咩要 A 區嘅嘢啊？ 係啦，咁但 係 嗱， 貴做咩啊？ 咁係咪即係證明咧？即係我哋又唔知啊嘛，係咪真係咧？佢有個講法嘅，叫做咧一牌在手，四口一牌在口，四岸通行。即系话港珠澳大桥、深圳湾、皇岗同埋莲塘口岸咧，即系佢话呢个 一个牌就搞掂晒， 系啦。咁系咪即系原来以前咧唔系咁样 嘅？系噶系噶系噶，因为我见到我 深圳湾口岸头先有早早都讲噶， 系啊，其实 口岸就唔同价钱啊嘛， 每个都唔一样噶，咁所以你就会知道真系有分别嘅。 系啊，所以好得意喎。咁所以咧真系好想听下咧，我哋啲中港牌嘅听众朋友咧，喂，真系打嚟讲下，我哋究竟点分？譬如头先阿田问嗰啲问题，其实都啱数噶。佢点分嘅咧？系咪个牌唔同啊？考完个车牌系咪就代表揸得啊？定系另外嗰个牌系点申请嘅咧？ 即系挂喺架车里面嗰个牌啊？ 系啦，系咪啊？咁同埋而家咪真系有炒窿嘅情况出现 咧？同埋系咪真系有租呢个情况咧？因为有啲嘢就话咧，即系租都唔容易啊，亦都有咁样嘅情况讲咗出嚟嘅。 系啊，咁啊话又话租都即系得嘅，咁但系。租个车牌，其实咪即系等于你租嗰啲金手链嗰啲咧？ 咩为之租金手 链？ 即系嗰啲首饰啊！ 哦， 系啊，其实你唔系真系买咗佢嘅，你只系拥有个租，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咁样。 即系咁，会唔会又好似即系我呢个牌，即系等于嗰啲的士牌，系咪即系等于嘅揸的士嗰个司机大佬咧？我即系租咗你架车，连埋的士牌咁样，咁跟住就去租咁样。 我估应该系呢一个方向咁样行。 系啊，因为佢话咧，原来有一啲咧进军内地嘅所谓年轻老板或者企业家咧，都想要有个中港车牌，咁但系佢话佢啱啱进驻咧，就话咧未有咁嘅能力，咁可能就用租嘅方法咧。嗱，真系究竟现况系点样嘅咧？究竟我哋呢一个所谓嘅 呢个真系 系啦，即系1872388，我哋都希望咧，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咧，即系究竟呢一个中港车牌啊，你有冇拥有？如果你拥有嘅话咧，喂，规矩啊、价钱啊，而家市场状况系点样嘅？ 系啊，或者系咪有中介人嘅咧？ 有中介 一定有中介，一定 有 中介。 有啲人咧就話， 可唔可以打話嚟講下嗰個炒 手續？ 係啊，有幾複雜啊，同埋咧，即係嗰個咧就話係咪即係之前啊之後啊嚇，俾一個牌你，就個個口岸都可以過啊？究竟而家嗰個情況又係點嘅咧？有啲平，有啲貴啊！如果你哋中港牌嘅司機，你哋成日都往來啊香港同埋內地嘅話，你行邊一條路嘅咧？嗰個情況又係點樣嘅咧？ 係啊，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究竟中港牌係咪開始窿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社会的矛盾、纷争、不满和愤怒都是因为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而引起。政府今次修订工作完全失败，是因为政府工作做得不好，包括对社会脉搏掌握不够，对政治敏感度有偏差，构成今次的失败。早前他已经致歉。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强调，条例草案已经寿终正寝。她回应记者提问时说，市民可能想要较斩钉截铁的讲法，所以表明条例其实已经死了，大家不用担心有手段令条例在立法会重新讨论。相反，如果今日撤回草案，三个月后亦可以重提。林郑月娥又应多间大学学生会要求，表明愿意与学生代表进行公开无前设对话，并会尽快安排。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部分示威者诉求时重申，从来并没有将612事件定性为暴动，又指若果特赦在示威中涉嫌干犯法例的人是违反法治精神。他说明白有关回应未能充分满足部分人的要求，但强调这些决定并非个人面子问题，而是特区政府要作平衡。至於是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林鄭月娥說監警會已經決定會主動審視，釐清事實，還原真相，包括涉及暴力行為，警方採取的行動有沒有不足或缺失，六個月內完成審視工作並向他提交報告，亦會將報告公開。他呼籲警員、記者、示威者等都主動積極向監警會提供資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记者提问会否下台时话，佢本人仍然有热诚为香港服务，希望大家俾佢同管治团队机会，以新嘅施政作风回应市民对经济民生嘅诉求。林郑月娥又话，行政会议系特首嘅重要咨询机构，个别行会成员对未能掌握民情民意已经表示歉意。佢认为要向前看，要发挥行会咨询同顾问作的角色，防止再有脱离民情的政策在行会获通过。被问到有人在修例事件中轻生，他有什么回应？林郑月娥说，对于有个别市民因为今次事件而做了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痛心。他在这个星期已经动员非政府机构提供辅导服务，期望将现时弥漫在社会的负面情绪尽量减低。他又说未来会投入更多资源为青年人解决焦虑。美国首都华盛顿和附近地区星期一早上受暴雨影响，多处严重水浸。在翻工时间，多条道路被水淹浸，有汽车死火被困，当局出动救生艇救出被困的司机。有地铁站天花漏水形成瀑布，列车服务受阻，白宫地库的传媒工作室亦被雨水淹没，亦被雨水淹浸。美国国家档案馆大楼电力中断，但馆内的文物未受影响。国家气象局发布水浸警报，提醒居民远离低洼地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06点，跌225点，成交金额3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40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8.6，跌2.4；吉利汽车11.52，跌6.4；盈富基金28.75，跌 跌两毫半，中国平安93.8跌1.75，友邦保险83.45跌1，安踏体育51.00跌2.5，建设银行6.14跌5仙，新城发展控股7.22升2.2，港交所270.2跌4.0。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1，日元108.75，瑞士法郎0.994，澳元0.696，加元1.31，新西蘭元0.663，人民幣6.883，英磅對美元1.251，歐元對美元1.122。日經平均指數報21,534，升0.91。港金现价报12,990跌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5.1美元，卖出1,39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蚊会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同清倒盆栽间谍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一首歌话俾你听，喂，其实你可以好劲噶。我想我和你经历困难的时候都很想有人站出来拯救自己的，但是这首歌就告诉你，喂，你的力量都很大的。今次欣怡就请了蓝奕君为他填了这份非常有力量的歌词。原因是欣怡发觉蓝奕君的歌词里面往往都会提及一个自己内心的小孩，一个给到能力你去到自己救自己的小孩。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作词有蓝奕邦，作曲有林家谦，编曲有黄少明加埋周石汉，监制有周石汉，嚟自郑欣宜嘅最新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救命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欣宜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百，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系点样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司机大佬大家好，今天我哋有两个题摆咗喺度，大家有任何嘅意见要发表，同埋其实我哋真係求指教㗎，今日。求指教嘅话呢 ,187-2388 呢非常欢迎大家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同我哋分享呀。 係呀，咁讲下呢就喺 中港牌同埋的士大佬。 中港牌呢係比较新鲜啲嘅。 因为对于我哋嚟讲，我哋生活都几无知嘅，因为 卯资格啊，卯资格攞，因为真係要钱啊，同埋呢有阵时唔系就系讲钱，你话我哋三个呢中一条六合彩呢有几十万呢，但系好似话如果你唔系， 都系你可以 又唔使，我又 check 咗，即系佢就话咧，原来咧你系有纳到一定数目嘅税，嗰个数目都唔系好大嘅， 喺边度纳啊？ 内地啦， 系啦，即系话我哋唔可以 15万咯。 咁我哋要喺里面有投资有活动先得咯。 係啦，咁但係之前就话有一啲嘅人呢就开咗啲嘅空壳公司、 哦、 就买咗个牌啦，咁係啦，咁跟住但佢就话嚟緊呢就会改一啲嘅措施呢，就令到你每年呢要再俾额外嘅钱，如果你要中港牌嘅话要俾额外嘅钱，就令到呢一啲朋友本身係炒卖緊嗰啲牌呢，就嗰个成本啊上涨咗。 係 啦，咁 风险佢係大咗嘅。 係啦，咁究竟中港牌 攞嘅手續係點啦？可唔可以頭先阿祖咁樣講咧？ 真係好難攞咧。係 啦，而家係咪有一啲人咧，的而且確係真係炒窿咗啦？所以咧就諗住放租個牌出去，呢個係咪又越嚟越多咧？ 咁啊，保底咧，佢而家如果放租嘅話， 係啦，咁啊，所以咧都好歡迎啊！所有有中港牌嘅司機朋友們，又或者嗰啲代理咧，1872388，1872388，歡迎大家同我哋指教一下。 係啊，咁啊睇下電話旁邊有冇我哋啲中港牌嘅朋友打嚟咧。我見 係、好啊。Hello，Hello， 喂 ，Hello 你好，司机大佬，大家好， 系 ，Hello，Hello， 点称呼啊？ 我姓石噶， 石生 系咪中港派啊？持有人啊？ 持有人都系我哋公司有咯。 哦，好嘅 ，OK，OK， 系啊，系咪啊？ 唔系佢个嗰间公司个车友 啊，系 咪啊？ 系啦，系啦，系啦。 喂，解释嚟听下先，我哋三个真系唔系好认识呢个中港派，究竟即系由零到一咧，系点样攞翻嚟嘅咧？应该系。 其实以前呢就是话譬如你在香港有间公司啦，咁你就要在大陆都要有间公司嘅，咁我哋大陆嗰啲就叫做内城公司， 内城 要有间公司要有运作緊嘅。 OK, 系。 咁就在香港要投资某一个额，咁就会佢会俾个牌俾你，就做公即系、就是、公务用嘅， 系 即 系 自动俾嘅啦，系咪我唔使再交钱嗰啲嘢噶？ 咁当然你要有个申请，咁佢先会俾你啦。咁佢就会咁就唔使额外收费嘅呢个， 即系唔使额外收费， 几廿万嗰只啦。 即系只要你喺内地有生意有投资嗰个金额，你一申请咧就批俾你噶啦。唔使再俾一大筆錢嘅。 你諗下，頭先早早都講要交150,000税啊，150,000税都係一個好大嘅，即 係 對於一間公司嚟講就唔大嘅咁。 係啦，所以一定係公司啦，唔係個人。 冇錯，即係我哋個人攞唔到咯。係。 係啦，就一定要有公司先攞到嘅，咁又個人就攞唔到。 咁好啦，有咗嗰個牌就掛咗喺架車度啦。咁係咪任何一個香港人都 可以 揸 架車嘅咧？ 唔係嘅，嗱，如果譬如你有一架車， 係冇錯， 有一架車上咗牌， 係， 即係上咗個 大陸牌， 兩地牌啦， 係， 咁就一架車咁就有限三個司機嘅， 哦， 我過關嘅時候，咁就有一個主司機，兩個副司機， 係， 咁淨係呢三個司機先可以揸車過關嘅啫， 係， 但係你過完關之後換邊個揸，咁就冇限制嘅。 哦， 咁好啦，主司机、副司机，咁嗰啲司机有冇咩特别嘅牌？照揸手持啊？ 净系得香港驾驶执照可唔可以做到？ 系啦系啦， 唔可以，一定要有香港同埋内地嘅车 牌 照。 哦， 即 系你 要 先 考 埋里边 内地嗰个 门槛都有喺度嘅， 都要嘅，都要嘅， 要噶。咁就如果你喺香港个车牌有翻，我唔记得咗几多年啦，咁就其实就唔使考试嘅，就直接去翻内地嘅 有关 车管所，系啦，车管所去吸翻个牌出嚟就得噶啦，就唔使考试。 即系有啲似国际牌咁样。 哦，系啦系啦， 即系申请就得。 最近系咁样啦。 我讲到啲，即系话如果你 P 牌嘅，就可能就唔得住啦。 系系系。 有一定嘅可能，系年数可能要系起码耐啲嘅10年啦，咁样。 系。 会唔会啊？ 要，我记得就好似系5年咯。 哦， 我记得就好似系，但系实质我唔肯定啊。 系系。喂，咁但系你系咪嗰个叫做指明咧？指明司机咧？ 系啊系啊系啊，司机嚟噶，我系。 你就嗰个指明司机。 喂，我又要问下一个问题啦。头先我哋见到嗰啲资料咧，就话咧唔同嘅口岸咧，即系你系啊呢一个牌，即系呢个口岸。 深圳湾啊， 系唔系咁样分咗噶？ 有分噶，全部牌都会有分噶。 例 如有分敏感度牌啦、皇岗牌啦、深圳湾牌，同埋而家新嘅有 港珠澳牌， 叫大桥牌系啦。 大桥牌嘅叫做系。 大桥咯，咁就大桥，即系如果你净系揸住。港珠澳牌嘅，咁就淨係可以行港珠澳嘅啫。咁但係咧，佢而家有個新嘅措施，有2年試行，咁就俾其他口岸，譬如深圳灣啊、皇崗嗰啲去行深圳灣大，去行呢個港珠澳大橋。 係 啦。 咁你有冇係咪？你係邊個牌啊？你自己攞住 深圳灣， 深圳灣， 你係攞深圳灣，即係話你只係可以喺深圳灣呢個關卡度出入口。 如佢深圳湾佢有一个特别，因为佢山12点嘅， 系 深圳湾个 32点， 山啊 ，close 啊， 哦，32点，OK 系， 系啦，咁如果深圳湾牌嘅车，咁就喺呢个夜晚11点半之后就冇得过关噶啦，咁就12点咧就可以行翻皇岗嘅， 哦，即系可以通去嗰边。 系啦，咁啊，直至到朝头早六点，咁都可以行。 因为佢嗰边闩咗嘛，咁你都要行噶嘛，咁嘅意思啊，系要去到嗰个时间啫。 但系调翻转就唔得，即系你黄岗嘅车就唔可以行深圳湾嘅， 因为佢廿四通 黄岗嘅啫。系啦，因为佢廿四嘅， 就冇呢个例外俾你啦。咁样， 我哋咧石生啊，我哋咧见到咧唔同嘅资料咧，就话有啲嘅炒卖价嘅，即系曾经咧就越炒越高，呢一排咧就好似诶冇咁强啦，系咪真系有咁样嘅情况嘅咧吓？ 有啊，梗係有啦，因為你而家4月1號開始有個新例啊嘛， 係點樣 嘅？咁就專門打擊呢啲就係炒賣同埋租牌，就係每年交15萬税咯。 係啦，即 係 頭先我哋講嗰個啦， 係 啦， 係 啦， 係 啦，你有牌就要交15萬税，咁啊變咗大家咧，如果要炒賣嘅話咧，成本就高咗啦。 係啊，因為你過15萬，你一係你如果你間公司係好似以前揾第二啲渠道去整翻嚟嘅個牌，咁你就一定冇呢個税收噶嘛？ 空殼， 其實以前就 啲人就甩得就甩噶啦，而家好多都 即係以前你有空殼公司，你唔使有税收咧都冇所謂嘅， 因為佢有公司嘅啫嘛， 係咪啊？ 以前佢有自己有辦法去可以 keep 得住個牌嘅， 即係總之你有間公司就得啦。但係而家佢就要求你交一份税收， 即係由你證明呢間唔係一間假嘅公司，淨係攞嚟整個牌，等你可以中港車都可以飛嚟飛去嘅啫。咁樣問清楚咗啦， 就打擊呢啲咁嘅，我哋叫空殼牌咯。呢啲就 同埋係咪可以用另一個意思，即係話就算你嗰間係空殼嘅話咧，我唔理你，你每年都要俾15萬。你俾到嘅你有啦。 如果你譬如你当你真係有间公司运作緊，我淨係交50,000蚊税啦，咁你都要补返另外嗰100,000蚊俾政府囉。 所以其实呢等于係佢点都收多咗钱喎。 政府收多咗钱，佢嗰个投资叫做多咗囉，你150,000。 即係说嗰啲想炒卖嗰啲嘅成本就高咗囉。 咁嗰个咩先租后买呢？ 係囉，我哋又见到呢个喎。 佢嗰啲係其實係好多 agent 公司為咗，因為冇咁多人接手噶嘛呢啲牌，咁啊所以佢氹你租嘅先，咁佢起碼冇蝕咁多咯。 哦，即係因為如果你接手就由翻頭先個抽後著啦，你又要每年15萬，咁所以佢就諗住氹住你嚟租，租住佢。咁租其實對政府嚟講，佢唔會理你係咪租噶嘛，你攞咗呢個牌你就要俾嗰15萬嘅啦，係咪啊？ 嗱，租嗰啲咧，好多都系连埋架车一齐租嘅。 哦，连埋架车吓， 系啊，因为你譬如你本身个牌系啦，本身上咗落架车度，咁、如果你要换车个手续就麻烦好多嘅，比你换司机就麻烦好多嘅。 系系。 咁所以好多都净系换司机就唔换车，咁连埋架车就租俾你咁样咯。 喂，咁系咪即系我哋可以咁样讲话？而家中港牌咧已经系窿紧啦。 如果你系个牌系自己正常途径攞翻嚟咧，咁就冇影响嘅。 即系我真系有公司， 真系有公司系啦。 系啦，如果你系租嘅，其实都系个租贵咗。 系 咁，但系个牌唔系自己，你可以随时唔租噶嘛。 系 咁，所以其实都冇乜影响。最主要系嗰班 agent 佢揸住嗰啲牌， 系 咁就。好难揾到人， 唔怪得知要放租啦，起码我有数有租收住先啊，嗰个支出冇咁大啊嘛。我哋见到嗰啲数字咧，就由100多萬咧，慢慢而家跌到落嚟咧几廿万咁。其实咧，嗰啲炒价嗰阵时出现过炒风嘅时候咧，中港牌最高啊，你见到系炒到几多钱噶？你应该会属深圳湾嗰边多啲啦，系咪？ 嗱，如果黄岗牌就贵啲嘅，因为廿四 贵 啲嘅，咁就好似你讲到去到170几噶啦， 系 深圳湾就平少少，150。至160左右啦， 都100多萬噶啦。 但系而家咧， 系啊，而家我谂80几、70几都有人买噶啦。 系咪、 即系跌一半啊？ 同埋 好准确。 同埋我又听咧，佢哋有啲讲法就话咧，家阵嗰个叫做直通车啊，甚至即系无论高铁啦，又或者系坐唔同嘅私家车过关咧，都好方便咧。佢话会系咪又多咗啲即系中港嗰啲生意人咧？我索性用呢啲方法好过自己咧，要孭个牌揸车过关咁样。 如果真係做生意嗰啲呢，咁就其实可以用正当途径去申请个牌，咁其实都唔难嘅。咁只不过係譬如有啲可能淨係出去上去淨係为咗做嘢呀，咁就冇必要再租个牌囉。 係 因为都贵㗎，其实都 係囉。 加咗个成本落去之后，你要租埋个车，咁就其实都贵㗎，都10,000几蚊一个月㗎都要。 阿石生，即係题外话，你即係成日中港两边走呢，你喺大陆有冇试过即系遇上 嗰啲驾驶情况， 系啊， 我哋都想听下 啦，碰撞嗰啲咧， 即系上边系好恐怖嘅呢个驾驶环境。 唔系话你即系技术唔好，但系点都你唔撞人撞你噶嘛？ 嗱， 老实讲，大陆人揸车咧系机警啲嘅， 机警 佢哋系虽然佢个文化就冇香港咁斯文，即系会摄为摄去啊，但系咧，但系相对我见到交通意外系少啲嘅。 机警嘅意思即系话佢 系比较快啲。 你谂下嗰啲咁样，佢哋都过到马路啊，行人都机警啲啦。我上佢都唔识过马路嘅。喂，但香港起码有得跟红绿灯啊。 阿石生，你不如当咁样啊，你当我哋三个咧，今日咧就谂住就翻大陆咧揸一次车，点都好啦。你觉得有啲咩 tips 提醒我哋三位驾驶者咧，系同香港好唔同噶？如果你一上到路面咧，你要留意呢度啲 A、B、C 咁样嘅，有冇啲咩即刻醒一醒我哋先？ 最大分别就系大陆。好多车喺小路出嚟都系唔会让嘅。 哦，喺小路出嚟唔会让嘅，系、 哦。你让啦， 所以你系大路嚟让小路，同埋红绿灯佢嗰边系严好多嘅。 系。 严好多即系点玩法？即系话会。 黄灯一定要停。 好多好多镜头会影住个红绿灯。 系。 咁通常佢首先系闪绿灯先，再闪黄灯。 系。 咁如果你冲黄灯咧，就已经要扣分噶啦。 黄灯都系咯，所以黄灯要停噶啦，真系。 所以好多人闪咗绿灯嘅时候已经停。 低但我哋最惊咧，成日都见到啲佢哋啲车咧，就学你话斋左穿右插啦，同埋佢哋中意咧攞个哔哔哔咧，好似当打灯咁样噶嘛，即系咪都 boot 咧？即系如果真系好惊啦，我哋上到去揸车咧，可唔可以不变应万变就安全啦？定系都要配合佢嗰啲，即系佢闪嚟闪去，我使唔使都避咁样嗰啲啊？ 如果你上到，因為大陸條路就闊啲嘅，咁、其實就冇諗到真係咁危險嘅。只不過係有陣時佢真係佢夾硬要涉入嚟咁時，咁你都要讓一讓佢，你冇理由你都舉埋佢噶嘛。 我諗深圳好啲嘅條路、啊。 唔係啊，深圳我有幾次翻去咧坐嗰啲的士咧，我幾乎喺我乘客個角度話，唔係啊嘛，佢冇理由撞唔到噶咯，佢咁樣逼埋你噶咯， 你個人都想嘔啦， 你好驚喎真係。但其實即係總之石生嘅經驗就係機警都仲 OK 嘅係咪啊？ 係啊 ，OK。咁好啊！ 你要留意翻咯。 好啊，好啊， 多 谢石 生 分 享， 解开好多难题。好，但系再打嚟，但系再打嚟， 路路畅通啊！吓， 系系系， 拜拜。 好，我电话听埋第二个嘛。 好，好，嚟啦，嚟啦。 有何生，司机大佬，大家好，何生。 Hello， 何生， 你好， 你好，你好， 风吹快活人。 系啊，何生，你咩？你嘅身份系点啊？ 我系拥有个牌嘅。 哦，拥有牌嘅， 系公司拥有定系私人拥有定点啊？ 其实全部都是公司拥有， 公司拥有， 因为要攞公司名义。 系系系系 系。不过我想讲翻，一定是公司拥有才可以拥有呢个牌嘅。如果私人就应该是政协牌，先叫私人嘅。 系系系。 O K， 清楚清楚。所以你就公司牌。 系。 咁你公司拥有咗呢个牌几多年呢？ 五年嘅超过。 超过五年。系咪之前是唔使纳税嘅？同头先阿石生个听众嘅讲法一样噶。 而家啲牌就分咗兩個制度咯，一啲就係舊制，一啲就係新制。 咁點分法？ 新制就係四月份之後，四月十六號之後啲就全部都係新制。係。咁啊，港珠澳牌就要俾50,000税，五年後就俾舊制就係五年內就唔使俾税嘅。係。咁大橋牌就五年後就俾50,000税嘅。 每年。 每年系啦， 系每年俾50,000， 都几贵、 啊， 每年都要俾嘅话，咪俾一次、啊。 不过佢都系讲公司咯，以公司名义咯， 以公司就唔贵啊嘛，学你话 真系 个人名义、家庭名义梗系 贵 啦。 系啊，跟住咧，跟住 中国政府其实应该就系鼓励，系真系要真系有纳税。即系俾我哋用呢啲牌咯， 用者 真系公司用， 唔系俾你哋去炒嘅呢一个牌， 就唔系话俾你哋去载客啊、载客取酬啊，好似去做生意。 你觉得系打击嘅呢个新例系咪啊？ 应该咁讲，宁愿交钱俾政府，就好过喺出边租牌用咁解咯。 宁愿交钱俾政府个租牌，系咁有冇影响到你哋公司啊？而家？ 我哋自己用冇事嘅， 系啊，用家就唔会影响到，啊啊、但嗰啲本身系谂住咧，我攞咗个牌翻嚟咧，我就自己去做生意， 啊、 可能我就载你一日游啊， 啊 一日上落 啊 嗰啲咁样咧，嗰啲嘅司机咧应该即系你谂下啦，每年要俾多50,000税，咁佢嗰个 成本咪 大咗咯， 仲、 啊、 有嗰啲口岸系150,000税，基本上就系围唔到皮噶啦， 系啊，150,000税啊，即系一个月啊个皮费啊多咗10,000+噶啦， 系啊，你每个月做多成10,000生意， 喂，咁啊何生你系旧制，你系旧制嗰时攞嘅，咁系。 系 咁，系咪即系话免费？即系话你公司需要就申请就俾咗你，你唔使俾额外10,000都唔使噶嘛？叫做。 但系中国嘅制度有时日日都变噶， 系冇错， 你都唔可以咁谂啊。 系啊， 啲人就抌啲牌出啦，要快啲卖出去啦，好惊跌价咁解啫嘛。 系，咁你哋有冇话都公司会申请嗰个大桥牌噶？定系你哋本身都上得去？ 大桥牌基本上立足50,000有一个，100,000第二个，500,000第三个。 而家仲有咁样申请可以申请噶啦。 O、okay, K， 即系总之公司有纳够税嘅话咧，要申请咧就唔复杂嘅。 但有冇需要啊？以你哋嘅角度有冇需要再 大桥牌？而家好多香港人就觉得挂块港珠澳牌，就觉得好似即系中港牌咁。其实好多人都会咁做，其实冇乜必要嘅，因为好多人都即系趁假期先上去玩，平时冇乜咁嘅实质用途咯。 即系话如果你翻大陆，可能都系宁愿嗰几个口岸，深圳或者黄岗嗰个就最常用嘅。 一定啊，点对点啊嘛， 系 就算交通几发达都好，始终都要点对点噶嘛。 所以佢话港珠澳嗰个牌咧，一路都接唔晒货， 唔怪得之成日都见到 佢，成日都冇车噶上面， 哎啲钱又抌咗落条桥度咯。 嗰个牌其实八九十年代就应该有呢条桥噶啦， 系 即系出咗个经济繁荣啊，运输上啊，到而家起嘅，应该发展大三角 大 湾区嘅地方先叫做有用咯。所以而家先至发挥， 所以就迟咗啦。 始终都有用嘅 ，OK， 大湾区嘅始终都有用嘅， 系好啊。 好清楚 ，thank you 晒啊 ，thank you 何生， 何學生系， 何學生， 点解又记错咗个姓嘅？ 其实你有纸有笔真系可以写低。 哎呀，我唔记得咗有纸有笔啊， 系啊， 好再听听众啦，系啊 ，Hello 你好，司机大佬大家好， 陈小姐，阿司机大佬大家好，佢系讲停车讲的士嘅， 哦 ，Miss Chan Chan， OK，Hello 陈小姐， 你好，陈小姐， 系。咁我咧就想讲一个经验咧，就係、是、因为我其实搬咗入去屯門黃金海岸嗰头咧就冇耐嘅啫，咁所以其实对嗰度环境就好唔熟悉嘅。咁有一晚咧就夜返啦，咁就喺旺角嗰度咧就搭红 van 就返入去啦。咁就之前譬如日头咧我都试过搭嘅，咁就正常上其实都係喺差唔多门口嗰度落车。 即係可以去到酒店嗰个位咁仔啦，係咪 唔係酒店，其實係住宅嗰邊， 直情住宅嗰度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咧就有一次就夜晚啦，咁跟住其實我都見啊，就嚟到住宅嗰個位咧，其實我就準備想叫落車，咁但係喺我叫落車之前咧，我就聽到有另外一個乘客咧就叫落稔灣村咁樣嘅，咁但係我嗰刻咧就就驚驚啦，因為其實我所知嘅稔灣咧就喺 T Park 嗰邊噶嘛， 咁就同佢咯， 係啦係啦，就同黃金海岸 我哋都去過， 好遠噶嘛， 係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就驚一驚，咁我唔知道會唔會架車係咪夜晚有唔同路線定係點樣咧，咁所以咧我聽佢叫完之後咧，咁即司機係有應佢嘅，咁跟住我就嗱一聲再嗌就啊。黃金二期有落咁樣啦， 是是是 我驚一陣間佢唔知點樣兜啊嘛咁。咁但係跟住咧個司機咧就有一個反應，即係佢都即係佢知道我嗌咗嘅。咁但係佢個反應咧就係話，即係 得啦得啦，嗌咗啦咁樣。 係啦係啦，即係好似話行兩步都唔得咩咁樣。 哦哦哦，咁樣。 係啦，咁後來咧，我就當然我就冇再話佢乜嘢啦，因為其實我總言之，我 make sure 我可以落到車，咁咪 OK 咯咁。咁後來我就係落咗車之後，我先再 check 翻咧，原來稔灣村咧就係喺黃金海岸二期嘅對面嘅，即係喺裏邊有啲村啦。咁但係我都唔熟嘅，其實因為我 因為新 搬咗去，係啦。咁但我就淨係知道稔灣就係喺 T Park 嗰邊，咁所以我就好擔心喎。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其實啲司機當然佢會好清楚究竟嗰個位置係其實差唔多嘅。咁其實對我嚟講咧，只不過係個燈位前面、燈位後落嘅啫。 佢唔知，佢唔知你唔知啫。 係啦，你又唔知佢知你唔知啊？係 啦，係一個誤會嚟嘅。 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有時候啲司大佬咧，其實如果譬如聽到啲乘客咁樣，因為譬如我以前都試過搭啲 van 仔，咁可能真係有時係燈位前啊燈位後咁樣咧。咁其實有時候有啲司大佬就會話或者係邊個落車嗰度可以喺度落埋啦咁樣嘅。 哦，但你放心啦。我哋广播道啊， 我就想 广播道一号同埋香港电台电视部嗰度咧，系两个站嚟噶。但系嗰度啊，你只脚长啲咧，三步就到噶啦。 都有五步嘅，不过脚短。 你六 van 啊嘛，你六 van 系行梗线噶。 咁啊系，咁啊，即系佢有啲站咪真系 set 到咧，嗰个点到点你都话咁密嘅，呢度都有一个站嚟。 但我明啊，陈小姐，我自己搭红 van 嘅话咧，有阵时嗌落车咧，真系 sam 虚噶， 系啊，真系 sam 虚啊，紧张嘅。究竟我有冇讲错？ 但你冇错嘅，你可以系嗰次就。 我係驚 夜晚咧，即係好夜啊嘛，咁變咗有時候我唔知啲路線會唔會有變咯，所以其實有時候我 擔心 啲司機大佬咧，即係可能即係 可以提醒你多少少， 係啊，係 啦， 時間關係，多謝陳小姐嘅電話， 係啊，我哋今日幾好啊，又認識咗稔灣村，又認識咗中港牌點樣攞嘅， 長知識啊， 長知識，可以周圍話俾人聽啊，政協牌先攞到嘅，如果個人嘅話， 聽日再見， 拜拜。